国际找换公司 Travelers 因为被黑客入侵及公开索取赎金，被迫关闭所有电脑系统，改为利用纸笔用传统的方式处理交易记录。黑客在随即攻击 Travelers 的网络，令 Travelers 要在30个国家暂停网页运作，清除电脑病毒和保护数据。一个操作垃圾软件的不法集团向传媒承认进行今次黑客攻击，要求 Travelers 缴付$600,000赎金。该黑客集团说，早在半年前已经成功入侵了 Travelers 的电脑网络，下载了5G敏感客户资料，包括出生日期、信用卡资料以及社会保障编号。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和缓至轻微至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明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初时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1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到5000米；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583点，跌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237点，跌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79，日元108.49，瑞士法郎0.971，澳元0.687，加元1.3，新西兰元0.664，人民币6.946。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15。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573.56美元，卖出1574.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B B 未出世嗰阵，我哋都担心凑唔掂噶，点知你哋仲紧张？ 梗系，我哋嘅孙噃。 你哋凑得好好 ，B B 开心又健康。 我哋仲上咗社会福利处网页，揾育儿课程资料去上同学新嘢，睇住个孙大，我哋不知几开心。 有你哋帮手，我哋翻工就放心啦。多谢你哋。 想知多啲，上社处网页睇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嚟到6:09，咁啊，打开收音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出边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7%。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天文台就大致天晴啊，话俾我哋听，亦都咧同我哋讲日间咧干燥噶。最高的气温会去到24度嘅，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嚟到咧就系2020年嘅1月8日，今天系星期三，早上嘅晨光第一线，继续咧都有白卷陪住你哋一起起身翻工又翻学。各位听众加油，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嗱，香港免费教育咧就去到中学啦，系咪？到你要入大学的时候，或者出到嚟社会工作的时候咧，会面对住一个问题：滑牙。所谓滑牙，即系当你做一份嘅工作，或者你喺大学听个 course， 读下读下嘅时候，你发觉啊，好似好闷啊，冇乜特别大嘅变化，又或者令到你觉得件事已经唔系当初你所讲所谂嘅一样，件事亦都可能因为某好多嘅事情发生，再令到佢变咗质。原本你谂住啊，今年公司大家 set 嘅目标系去到呢个位嘅，啊，但系做下做下，原来又偏咗方向。同事之间可能个相处都因为原本有好齐心啊，同一个目标去到进发，但系转下转下又唔知去咗边个方向。喺呢啲时候咧，我哋就要回带，回带咧就去到当初我哋第一日设计我哋。这个目标这个方向在原地在原步那一步那原点那一点的时候，我们应该抱着什么心态，我们可以找回那个的心出来，然后就去跟现在再作一个的比较。成功的人士他们往往都是记住自己当初第一步应该怎样去做，从而在自己的计划里面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实践，但是他们是不会行错行歪，因为他们经常都记住自己的初心。 天知道我对不对，年纪小狂想多会受罪，只知我太过懂妥协，也许才心虚，才委屈到落泪。明白宏愿像天堂，疲惫时候或迷失方向，沿路仍像旧时，终于所信未说谎。敢去做梦便疯狂，仍然镇定如初心，失望亦从不沮丧。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传奇。有些梦想没可能，有些理想只博到悲悯，遇着患痛若患顾得很，对便勇敢，不怕寂寞地追寻，遗憾令旁人担心，骄傲在无愧初心。无望是为谁争气，无论会令谁欢喜，惊天意背弃自己，从未信被理想抛弃，咬着牙关过，当初的我勉励我，天真会变大气，成就最动听真实。 首嘅作品嚟自古巨基，初心。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出边系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8%嘅。朝头早同大家睇下火咯，颜色同埋温度其实有住非常之密切嘅关系。喺高温燃烧所产生嘅火焰颜色咧系蓝色噶，喺低温燃烧所产生嘅火焰嘅颜色咧系红色噶。测量啊！颜色温度咧就系用嚟啊决定当我哋睇到颜色嘅时间对光线嘅主要数值。嗱，颜色温度咧系啊根据住啊话到咧就系黑色物体可吸收所有嘅光线嘅影像主体，并且咧就以一叫做赫尔文氏绝对温度咧去到表示噶。好啦，中午嘅太阳温度咧就系5000赫尔文氏绝对温度。早上或者傍晚的时间啦，即是黎明黄昏是4000。白天的荧光灯温度呢是6500。平均啊电脑荧幕呢那个呢其实都是去到6500的。数字越少表示呢越接近红色。数字越大表示越接近蓝色，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电脑屏幕或者可能手机屏幕，他们这个叫做数值都是会大的。这个解释了同一件的红色衫在户外和室内荧光灯底下所看到的颜色是会有所不同的。数值越细就代表可以看到那个红色代表越多，例如我们画的火柴是大概1700，慢慢高上去的时间我们就会见到开始的颜色会变了，由开头我们见到的可能橙橙地红地的火柴啦，蜡烛啦1850，钨丝灯就是2800，摄影室入面的灯所用的灯就是3350啦。刚才提过日光 daylight 6500，我们电视机荧幕呢即是以前的 analog 的电视机是9300的。所以说呢其实蓝光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也都呢就是有着非常之大的存在在这里的。经常都说呢要隔着这些蓝光才可以令到我们的眼睛就得以舒缓，不用这么辛苦。网上面都有好多咧，就系关于蓝光啊，佢哋嘅我哋自己眼睛睇到嘅蓝光嘅测试嘅数值嘅，大家不妨咧自己咧就可以参考多啲，然后咧就会知道到底自己平时吸收嘅蓝光又有几多啦。嗱，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嗱蓝光咧就有一啲嘅数值啦，相对湿度都有自己嘅数值噶。 Oh 郑希怡一首歌曲《相对湿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咁啊，稍后东风亦都会增强噶。展望明日早晚稍凉，咁啊，稍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1度，相对湿度88%噶。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在楚汉时期，相传大家都话到啦，韩信记唔记得？记得啦。屡战屡胜去到形容佢，强盛将军。韩信的而且确咧，用兵如神，调兵遣将的而且确咧就非常之耍家，非常到位。相传啦，啊韩信咧就屡立战功。咁大家都知道被刘邦封为齐王。喺嗰个时候呢，有人就劝韩信啦，哇不如咁啊，你而家都咁劲啦，不如离开刘邦自立为王啦，佢而家封你为齐王得个名嘅啫，唔乜用嘅，不如离开刘邦啊，争天下，争埋一份。韩信个人咧，大家都知道啦。虽然啊，个子好高，咁啊，亦都咧就系、是、都几嚣张嘅，几骄傲。不过佢真系有真材实料，数学运算方面咧更加耍家添，耍到咧刘邦啊、张良啊，佢哋咧就可以话系氹氹转。但韩信咧，其实个人就咁睇呢个古仔又冇乜掂，佢都话到吓离开刘邦争天下，唔系咁好、啊。刘邦做咗皇帝之后啦，咁竟然间咧解除咗韩信嘅兵权，哇系激到啊韩信咧就系、是、生虾咁跳，佢就话到啦，唉激死我，真系咧直头想杀咗刘邦添。结果想杀咗刘邦呢个念头一出嘅时候，刘邦都已经收到消息啦，更加咧就捉埋呢一位嘅韩信。反叛未成，韩信就被人捉咗，哎呀仲被刘邦杀埋添。之前有份提议佢不如自立为王嘅官员，个个梗係感慨万千，就话到唉，捷足先登嘅人先至能够得到天下，先至呢係叫做王，先至能够完成佢嘅霸业。 捷是指快，敏捷。捷足先登的登是指攀登，意思就是指得到啦。直着和你的腿行得快才能够得到的，比如行动迅速的人才能够就达到目的。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经常都是左争右争，有时候就算是讲紧啊吃饭攞丑都可能都要争，虽然现在又叫做有很多不同的 app 啦，不过呢这些争呢赢了没有用，反而呢在工作上怎样令一个团队的精神带着一班人在无形的世界里面捷足先登，最先去到目标，最先去到你们理想的地方的那个无形的领域的时候，那些捷足先登呢才是有用，来得更加真实的。 是我仍没理会代价后果，我不知也不想看清楚，我有线买飞想要留座，是我仍是我埋没了良知，我听魔鬼的胡言乱语，但我也并非不可宽恕，明白如此我会认我输，厚薄幻想我自在要参与，等他离开座位空置，我只盼与你开始，是我和你不甘平凡，呕心沥血故事才够浪漫，到最后能令你舍他而去，敌人就赞我很真取，是你和我不甘平凡，刺激挑战结局由我示范，沦落到多委屈却不畏难，谁可还令我心疼，日子我肤浅我天真也不知，我早知会牺牲了名誉，是我仍未发现昂贵成本，我贪心我自负和自满，立心想瓜分他的一半，明白如此我会认我输，厚薄幻想我自在要参与，等他离开再够浪漫，到最后能令你舍他而去，敌人就赞我很争取，是你和我不甘平凡，刺激挑战结局由我示范，沦落到多委屈却不畏难，谁可还令我心疼，是我和你不甘平凡，呕心沥血故事才够浪漫，到最后能令你舍他，就赞我很争取，是你和我不甘平凡，刺激挑战结局由我示范，沦落到多委屈却不畏难，谁可还令我心疼，流血已经不止也不犹豫，最坚持是这一次， 关心野兽歌曲优先订作，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半钟了，我们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那么转头回来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林宝珠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将会刊宪，将涉及武汉不明病毒肺炎的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法定需呈报传染病，同日生效，以加强监测疾病的能力。当局可以禁止患病人士 以及同患者有接触的人离开香港。政府会以先订立后审议的附属法例形式做有关修订。另外，公立医院再接收多九名病人，他们曾经到访武汉，并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肺炎症状，现时情况稳定，正接受隔离治疗。累计数字增加到30宗，当中13人已经出院。理大学生会在社交专页引述校方指出，一名去过武汉的学生曾经发烧，返港前已经退烧，但回港后仍有咳嗽。该名学生已经前往大学医疗保健处就诊，情况稳定，校方已通知卫生防护中心。校方又说，由于该名学生是红磡宿舍宿生，已经联络室友跟进，并即时在宿舍进行特别清洁和消毒。学生会提醒所有学生注意个人卫生，留意身体状况，如有不适尽早求医。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说，美国希望缓和目前与伊朗的紧张关系。埃斯珀说，美国不打算与伊朗开战，希望看到局势逐步缓和，但如果爆发战争，美方亦准备好了结战争的方法。埃斯珀形容，美军上星期在伊拉克杀死伊朗军事指挥官苏莱马尼，背后的情报具有说服力，又说当时苏莱马尼正是与另一名领导人会面，讨论并协调对美国设施发动袭击。美属波多黎各接连地震，总督巴斯克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出动国民警卫军救灾，下令所有政府办公室和学校关闭。美国地质勘探局在当地星期二凌晨4:30录得一次强度是 6.4 级的地震，震央在南部对开8公里水域，震源深度10公里。过去几日，当地一直有地震，一日之前出现一次5.8级强震。最新一次地震导致广泛停电，南部庞塞镇一名73岁的长者被压在倒塌的墙壁之下。另外很多居民担心余震会损毁房屋，不敢留在家，在停泊于空旷地方的汽车过夜。西南部有医院受地震破坏，被迫关闭。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听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继续翻到嚟朝早六点三十五分，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继续咧都有白娟度陪住你哋啊。望望出边天文台嗰个温度显示系21度嘅，咁啊，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就系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嘅。各位听众，早晨啦、 啊！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报纸睇多几版，梗系要啦。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咧，就系你翻到公司嘅时候咧，有话题啊嘛，系咪？千祈唔好做一个话题终结者，可以做一个话题嘅始创人。好啦，咁啊，湖北嘅武汉啊，咁啊爆发咧不明病毒嘅肺炎啦，源头仍然系不明啦。咁啊，香港政府启动咗严重级别嘅应变机制去到应对，有本港旅行社直言啊。要观察住咧就系疫症嘅情况，暂时不会咧就再开办去到武汉嘅旅行团。有导游工会亦都咧就话到啦，去年12月之后咧就未有带到咧就系武汉团嘅，即使有团啊，其实亦都可以拒绝带队。旅游业议会嘅咁嘅主席咧，黄俊达就向传媒表示啊，武汉并非香港人嘅旅游热点，咁啊一般旺季啊系3月至4月嘅赏花季节。而家系一月啦，嚟紧啊3、4月咧就系佢哋嘅赏花季节啦。咁但系赏花团啊仍然未开始接受报名嘅，故此咧只有零星嘅市民啦，咁啊向旅议会咧就查询，佢哋建议啊，咁啊想到武汉即系叫做赏花嘅旅客啦，可以改往内地嘅华东一带，价钱咧差唔多噶。好啦，武汉赏花赏咩花咧？原来武汉系赏樱花噶噃。始终咧都要留意翻啦吓，咁啊武汉爆发咧就不明嘅肺炎啦，香港人严阵以待啊，咁啊本港咧咁啊喺今个月咧咁啊累计嘅数字咧咁啊持续上升，咁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住。嗱话到啦，一般啊旺季咧就3至4月嘅赏花季节啦，武汉大学嗰度咧就有樱花睇嘅，咁啊亦都咧就系会去一下咧黄鹤楼。不过他们说到因应着现时武汉出现就不明病毒性肺炎，所以旅行社都是抱着观望的态度，距离三月仍然有时间，是否取消就言之尚早，赏花团也未开始收客的。市民想到去到内地赏花有什么选择呢？他们建议市民可以选择就是前往华东一带，华东都有樱花看的，而且价钱相约很多选择，不用一定去武汉。根据网上面的资料啊，华东的5000赏花团啊，价格咧就由2000元起啊，同武汉的5天团咧，咁啊大概3000元起咧，其实差不多噶。市民如果担心啊疫症咧，就可以避免去呢一个嘅武汉啦。咁但系旅游业相关人士咧，就随时避无可避啊。领队同埋导游工会总干事佢哋就话到啦，多间嘅叫做外游领队嘅公司啊。佢哋咧亦都系出指引，若果感觉得到担心咧，就可以推团唔接，选择去到其他地方不带武汉团。呢个咧就系领队佢哋自己可以选择翻嘅。嗱，会否咧提供适当嘅卫生用品俾团友咧？佢哋就话到啦，香港经历咗2003年沙士一役之后，普遍嘅卫生意识咧都好高噶，会戴口罩、用酒精消毒液啦。所以呢啲咧相关嘅提示咧，其实好多咧佢哋都会温馨提示一下。咁啊，大部分香港人咧都可以注重翻自己嘅卫生安全嘅。想影翻咧，仲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内地啊，或者系韩国啊、日本啊、加拿大啊，系啊，其实加拿大都有。很多地方都有樱花，不一定去武汉嘅。 树荫有一只蝉跌落你身边，惊慌到失足向前，然后扑入我一双肩，令你腼腆一脸，像樱花万千，怀念美好高中两年。期望你的青春不变，去到今天，还记得烟花。 继续期待，人自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花蕊又跌下来，才洞悉这是恋爱。 张敬轩一首啊，《樱花树下》嚟到1月8日啦，咁啊，今天咧就系星期三嘅一个早上啊，咁啊，职场 KOL 亦都咧就系教下大家点样可以化妆啊，化得靓啲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啊，喺我哋嘅职场 KOL 入边，又系变靓啲嘅时候啦，哇！咁啊，要变靓啲，梗系揾个靓女上嚟啦。咁啊，靓女教我哋点样整到自己靓啲啊，最紧要啦。专业化妆设计美容顾问啊 ，Queenie，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新嘅一年，虽然我系男仔啦，但系我自己咧都好关心啊，到底女仔嗰个发型咧，即系2020年嘅时候，咁到底兴咩发型咧？系长头发啊，中长度发型啊？短头发啊，喂 ，one length 嗰啲啊，定还是系菠萝头啊，绿军装啊，喂，好难估啊，有阵时。 哇，小白好犀利，都知道好多唔同嘅种类嘅发型啊， 极限噶啦， 极限噶啦， 菠萝头，当年王菲嗰啲都讲埋出嚟， 而家王菲都出翻嚟啊， 系啦，王菲都唔系菠萝头， 系啦，而家都唔系菠萝头。今年咧，其实最兴嘅发型就系短发。 系 呢、這个短发冇得走鸡噶啦，成、即系成个趋势都会兴短发，你中意几短都得。咁、有啲短发咧就好似以前嘅短发咧，会见到个后尾枕有少少斜上去嗰啲斜位。即系我 即系韩系咪韩式嗰啲发型噶？呢个系似 都系有。 是你知唔知边个杜拉格斯啊？ 杜拉格斯， 你知唔知边个 啊？我知啊，系啊， 龙珠嗰、那个， 嗰、 紫色头发嗰、那个。 啱啱由未来世界嚟到， 但系佢前面系咁样嘅，直嗰个 前面两边咧就系温，其实有少少似当年郭富城对你爱不完嘅发型咁样咯。 系啦，嗰啲 即系今年兴翻嗰个， 系嗰啲咁嘅发型，啱啊啱啊， 系咪噶？ 嗰啲不过就会有啲 wave 嘅， 吓 系啦，系嗰一只真系 exactly 系阿小白形容嗰只啦。咁啊系 就系对你爱不完， 对你爱不完嗰只。咁但系 女仔， 女仔系女仔， 即系女仔就套咗当年郭富城对你爱不完个发型喺个头上面， 系其中一个。 咁前面咁前面个额头使唔使吹个骑楼出嚟噶？ 要出个骑楼， 要吹个骑楼。 而家今年系兴个骑楼， 系咩？ 真系 骑楼消失咗好耐噶咯。 咁样有个骑楼系啱啊。 骑楼系嗰啲九十年代头嗰啲日剧嗰啲咧。 而家就系兴翻呢个骑楼， 真定假？ 真系噶呢个骑楼咁但系喺个尾度加翻嗱，对你爱不完嗰系直噶嘛。啲发尾系直嘅，咁呢一个咧就系会喺发尾嗰个 wave 嗰度系有挛噶。即係咁樣慢慢有個 wave 向後嘅咁樣， 即係有少少 curve 啦， 係啦，有啲 curve 嘅， 對你愛不完嘅發型，再加少少 curve， 係啦，加少少 curve。咁係呢一個，因為其實呢一個都唔係我哋一般普遍嘅女仔會咁容易 handle 到，除非你個嗱，你第一個重點，你個頭要細， 男性化打扮啲咧，呢個感覺。 咁同埋會望出嚟好爽朗嘅，咁同埋咧最重要咧就 但我覺得望出嚟好惡， 都唔係好惡， 唔係啊，女仔剪呢個頭。嗰啲好似好恶咁样，会唔会啊？ 要望出嚟会有咗气势咯，好似你咁样讲，好 sharp 嘅，因为真系 有气势， 系啊，有气势，好 sharp 嘅，真系望出嚟。 我觉得恶嘅。 跟住咁，所以你 都要用呢个字。 系啦，好啦，咁你呢个系啦，都会有少少恶啦。我听你讲，咁因为其实望出嚟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强嘅时候咧，俾人哋个感觉咧都会即系。你好爽朗嗰啲咯，即系如果你系做行政，我觉得剪呢个头发，你有面细啊，非常好咯，一定 handle 到啲下属，即系咁样咯。但 如果 可能对住 做 下属咧，就唔好剪呢个头啦。你个咧上司咧望起你嘅时候咧， 觉得你撩交眼， 系啦，撩交眼都唔知点样对你啦，即系咁样咯。系啊，咁、 哦、 我就觉得呢一个发型系适合啲面细嘅人啦，头细嘅人啦，咁都系适合呢一个发型。咁、另外一个发型咧就系。人都適合到噶啦，就喺我哋咧耳仔下面，兩留，兩 cm， 係即係個長度，留頭髮長到耳仔下兩 cm， 咁剪到去呢一個短頭髮嘅， 即其實近下巴個位嘅啫，長度係近下巴， 差唔多下巴嘅位置，咁就係你見到而家好多韓星都係剪曬呢個頭髮啦，係 啊， 係啊，朴信惠啊，另外仲有邊個咧？ 韓星我少留意啊，問我答唔到你啊，呢個係啊，但係唔使諗噶啦，係唔使諗噶啦， 好啦，突然之間唔記得咗叫咩名， 咁就興即係長頭。咁但系嗰个头壳顶嗰啲位置点处理？佢又唔系好似吹到我你对你爱不完咁样有两个。 唔会噶啦，咁嗰啲咧就 刘海，刘海 可以刘海又得，中间分界又得。咁咧其实就会系蓬松嘅，咁亦都会建议大家呢一个发型咧，如果你选择完全将佢梳直嘅话咧，个感觉咧就好似你头先讲啦，都会比较有气势嘅。呢啲都系会比较望出嚟咧好精神好利落嘅。咁但系如果你将佢咧我哋首先将啲头发啦向前拨啦，前嗰一啲音向前嘅，又喺里面。卷一个发卷，卷高呢一啲 头壳顶 头 壳顶 嘅位置，系啦，跟住咧我哋卷咗之后咧就喷定嘅水，跟住再用风筒吹咗佢，咁你再冚翻啲头发嘅时候咧都易嘅，试下啦，大家可以系啊，将面嗰阵推咗上前先，喺中间嗰阵卷个发卷，跟住喷咗定嘅水吹热佢，跟住就冚翻浸头发， 咁个头咪 咁就会松啦，咁一松。 会唔会有个圈噶？如果你用发卷卷完个头，即系再喷定型水， 唔会噶。你再攞翻梳 定型水， 轻轻梳散佢就得。 你吹完嗰个圆圈出嚟，风之谷咁样，跟住再喷定型水，你仲唔系将风之谷拎出街？ 咁又唔系去到咁高嘅。咁你其实嗰个发卷都系好细个嘅啫，大约个直径都系得一至两 cm 嘅啫。咁我哋唔好拣啲太个。即系可能5 cm 咁样摆落去梗唔得啦，咁样咯。咁我哋反翻落去咧，其实攞把梳一梳一压嘅话咧，咁都会扁翻嘅。咁你可以用呢个方法去做，咁就令到成个头会蓬松翻。咁另外啦，就系我哋嘅发尾嘅位置啦。咁如果咧大家个面型属于好似我咁样包包面圆圆地嘅话， 你边度包啊？ 都算系包噶啦。 尖到。 咁我哋可以用翻啦，多谢小爸。咁我哋可以用翻咧一啲发卷啦，或者一啲卷嘅梳啦，咁样将佢兜入嚟，向内弯吹 嘅， 系啊，向内曲。 我见好多电视嗰啲新闻部嗰啲 anchor 嗰啲新闻报道员咧， 系啊， 佢哋都系 全部向 内 噶，系啊，因为其实向内你望出嚟咧个面系细咗噶。 哦，系咩？ 嗯，向外咧就系会。肥翻啲， 系噶， 系啦。如果你面， 哦、我又冇留意。 系啊，如果你面细嘅话，你又想个头唔好咁细望出嚟，即系可能个身同个头个比例唔一样，咁你就可以向翻外咯。 嗯， 咁向内同向内就有啲唔同嘅，咁样咯。系啦，咁、另外第三种发型啦，都系短发嘅、就喺我，好似我而家咁样啦。 系， 即刻讲下自己先。 坐， 嗱喺我个肩嘅长两 cm。 即系膊头嗰度长多两 cm， 系啦，长 咁呢个长头发啦，算 系呢个都唔算， 未算 呢个叫做中， 我呢个叫中， 系啊，中长度嘅头发。 我一直即系中头发个定义同大家又唔同添。 系啊，你个中头发系去到啱啱垫住膊头。 系啊。 哦，而因为呢个都算中长度咯，又唔可以叫佢做长少少咯，又唔可以叫佢做短头发，又唔可以叫佢做长头发咯。咁呢一只发型都会适合嘅今年。 咁点搞好 咧？咁呢个发型咧就会喺我哋底下分咗两 part 先啦，头上面头壳顶嗰个，你当佢头壳顶去到你个发尾枕嗰度摊开一半啦，将个头一分为二。咁上半 part 咧，我哋咧用个梳去卷吹嘅时候咧，就向外吹嘅，个卷。咁下面咧就向翻内吹嘅。 哇，咁复杂嘅。 咁你吹出 上边系向外， 向 内，下边 系 向内， 系啦。 咁啊，成个草菇咁吹完出嚟。 草菇就全部应该系向内。 哦，咁啊，咁简单，咁就成个冬菇咁啦。 冬菇系啦， 系嘛？唔似草菇就似冬菇啊。 冬菇啦，系啦，有啲散出去嘅，咁望出嚟咧，你整体上咧都会立体感好啲噶。 吓， 系啦，呢个发型。 哦， 系啊，咁无论你前面中意刘海。又可以，咁你鍾意好似騎樓梳嘅亦都可以，咁有啲想再要型啲嘅话呢、可以呢攞少少gel 啦或者wax 啦，咁呢捽咗喺隻手度，你大约攞五毫子嘅份量摆咗个 係啦。 摆咗喺个掌心度，两只手搓咗之后，你成只手都系有晒啲 rest 或者嗰、那个系啦泥啦，咁、你就咧净系扫落发尾呢啲位置，同埋头壳顶嗰啲起出嚟嘅发丝，咁、你望出嚟咧，人哋你见到好多杂志嗰啲咪望出嚟好多 model 都会好似湿湿地咁样啲头发， 系啊系啊系啊， 而家就系好兴呢啲啦，就系攞呢啲，系啊，有少少零 gel 嗰啲 gel 系啦。或者 wet 嗰啲 wet 泥咁，但系佢嗰啲 wet 系 濕泥， 但系佢望出嚟咧，你系唔觉得系散嘅，系即系可能一集咁样。 哦，哇，轻啲咁嘅嘢， 轻啲咁嘅嘢。咁所以都即系有阵时，如果有啲 party 啊，咁你可以做呢个造型啦。咁如果你翻工嘅柔和啲嘅，就用翻我头先吹发嗰种方法。 等我睇下街嗰度会唔会好多人都系用对你我不完嘅发型先。对你I不玩，试一试先。 试一试。 好啦，唔该晒Kitty，拜拜。 拜拜。 不妨真系喺条街嗰度望下，会唔会多咗对你我不完嘅郭富城咧？ 像太阳，胸中藏着一把火，这种日子不好过，把承诺交给你，把微笑当作信，这怎么也抓不住你。 张，其实内心一团脏，把自己爱得像太阳。 成一首歌曲对你爱不言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八分啦。好啦，听埋龙虎榜之后咧，晨光第一线分道广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我哋转头晨光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为你介绍 So Jazz。 超峰安仔之后，轮到 CO Star 嘅 Jace 推出佢嘅 solo 作品。呢首歌其实早喺四年前已经写好噶啦，关于接近一个情绪低落嘅女仔，佢嘅故事。作曲 Soul Jace 填词 Oscar。編曲由 Fergus Chow 監製阿簡，加上 Soul Jace。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有 Soul Jace《Bounce Back》。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十二點至兩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美國設施發動襲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听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音乐， 音乐， 音乐， 以音乐之名。 我是二台的 Kitty 崔洁彤。一队值得欣赏的乐队或者组合，是团结和凝聚力的象征。 我是普通话台的小梦，我的感觉有点像是五个手指握成拳的感觉，每一个手指都发挥出最大的效应，使出最大的力量。 每一个成员都有他们独有的魅力。 总结2019年香港乐坛成绩，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 1月19日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网站同步播放。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做咩个小朋友喺棚架度噶？ 其实佢系一个合资格嘅工人嚟噶。 咁你识唔识得睇嗰啲使用说明书先？ 唔识啊，但系我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用心同专心做啊。 咁你有冇棚架嗰啲嘅专业证书啊？ 都唔识，我都系识心之书啊。 心之书即系代表信心同埋放心。 咁开心咧就要听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棚架安全齐做足，工作安心保幸福。我系小尘埃嘅 Poly。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啦，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啊，咁啊，最好嘅选择咧，朝头早听晨光。直播室入边啊，有白元浩同埋欧喺度嘅，早晨。 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咁啊，朝头早咧，有啲女士们咧都想去下水肿啦，觉得自己咧一起身嘅时候，哇！好似發水面包咁樣，唔認得自己 要去水腫喎。 係啊，咁啊， 我哋都要好努力去水腫。 揾嚟咧五招啊，快速身體去水腫嘅方法啊。 飲咖啡係咪第一招？ 唔係，佢第一招咧，亦都唔係同你講話，喂跑步咁啊，跑10K。咁阿根都知道啦，你跑10K，成身出曬汗，咩水都蒸發曬啦，去曬啦咁樣。喂，第一樣咧就係可以嗱，如果你未出門口啊嚇，咁你可以試下咧捉肉。即係攞個盆仔浸腳，係啦，咁浸腳 有冇話熱水好定係？ 水温咧就控制好仔細噶，水温啊控制喺咧42度左右。根據咧個人嘅忍受程度啦，有啲朋友覺得哇42度已經辣得好緊要咯，啲水咁樣你就自己著涼就。叫做令到佢冻少少啦，咁但係有效呢一定要係温水嘅。咁浸脚嘅时候呢就最多呢都只可以浸10至15分钟啫，唔係话浸得耐呢就去水肿去得快嘅。咁如果你加咗一啲浴盐啊，或者日本咪好多嗰啲浸脚嗰啲粉嘅，即係懒係温泉嘢咁样嗰啲粉呢，咁你加咗嗰啲粉呢或者加一啲姜呢就可以帮你加速呢个血液循环啊，同埋呢加强去湿气嘅一个效果嘅。係啦，咁如果你话喂我琴晚已經知道自己飲咗好多水，飲咗好多酒，第二朝實水腫啦咁樣。咁有咩喺你琴晚已經做定咧？就係咧瞓之前咧，抬高只腳，即係將自己咧做一個 L 字型咁樣啦。咁咧， 即係人哋入廠咁樣咧，即係個廠喺醫院啊， 係 即係整親只腳，跟住吊住只腳咁樣瞓覺喎。 咁要再高啲添啊！ 再高啲添啊！ 吊住嗰只腳唔夠垂直咧，依家係講緊個直角咁嘅， 會唔會腦充血㗎？ 唔會，淨係只腳頭係起啫嘛。係啊，佢係咁講啊嚇。咁同埋唔係叫你做好耐嘅 ，OK， 又係做5至10分鐘咧。你第二招咧啊，去水腫個效果咧又會好明顯嘅咁樣啊嚇。嗱，暫時講住呢一兩樣啊，去水腫嘅方法俾大家。嗱，之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咧分享一啲 飲食 嘢，好嘛？ 好啊。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原来如此， 系啊，系原来 Didi 都开始浸脚啊！琴日 点估到啊？ 喂，你今日皮肤同埋血气再好啲啊！ 即刻冇水咗啊！你想讲？ 唔系， 通常啲中医都系咁。 我讲完交通再同你讨论呢个问题啊！好，今日 OK 嘅，咁啊，今日咧都系就提大家啦，受较早前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大坑东道去南山村方向，近住窝仔街咧，全线咧都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都系改道行驶啦，封咗一段嘅大坑东道去南山村方向噶。咁而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开始有车龙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咁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就去到电话机楼噶。咁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咧都系开始繁忙啦，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嘅。 嗯，交通嘅情况就系咁啦，浸脚嘅情况又点啊？ 系啊，点解我会浸脚？我就唔系好似阿 Owen 话水肿，系因为我头痛得犀利嘅呢排，瞓得好差，咁所以咧就重拾翻浸脚嗰个态度啦。 哦， 系啊， 重拾即系你以前有浸过。 以前因为我买咗个盘咧，系可以 keep 住咁 keep 住嘅 keep 住个温度。 佢哋话 冻嘅 吓系咩？有啲咁嘅盘噶？ 有你去嗰啲嘅专系买健康中心咧，系啦，咁啊 keep 住一路系插电，一路 keep 住42度咯，好似啊，咁所以咧你浸咗我就浸半个钟头噶，浸亦都系咁热咯。 半个钟啊， 系啊，但我唔知啱唔啱啊，浸半个钟。 但系你嗰只浸偏头痛咧，题外话讲多少少，浸到膝头哥。 讲下啲健康知识啦，冇所谓啦。 要浸到膝头哥噶， 我冇浸到膝头哥，因为嗰个盘就系浸到只脚眼啫。 哦，你 浸到膝头哥个盘要好大喎。 有噶，坊間都有啲咁嘅盤嘅。咁聞説最原始中國嘅足浴咧，係要浸到膝頭膝頭哥，跟住攞塊布咧冚翻住個療效，就再顯著一啲。 啊、 可以上網睇下， 膝頭哥都要護一護嘅，係 啊。但所以我琴日咧第一次浸咧，我就穿著住條短褲，我覺得膝頭哥凍，就揾毛巾冚住。跟住琴日直情穿著住條長褲浸，淨係揦起個。 你可以叫你先生幫你搜尋下。 系 呢一类，系系系， 叫你先生何下你个膝头哥，何执下佢， 好啦 ，OK， 好耐心等， 唔该晒 Didi， 喂， 快速请阿彭爷出去先，彭爷早晨， 早晨啊，彭爷， 喂，早晨啊，哦，早晨啊，小白，哇，头先听阿 Didi 讲咧，佢浸脚，净系讲嗰两句都好香艳咁， 梗系啦，我即刻幻想到嗰啲， 哇，脚眼就着条短裤咯， 系啦， 跟住我着条长裤，我咪休起佢，热到哇，嗰啲想象力如果丰富得滞， 系啊，有好多花瓣喺嗰个盘嗰度，我突然间谂起纣王同埋妲己添，哎呀，我个脑啊， 哎呀，太污糟啦，我哋要净化下先， 出出边嘅天气就唔， 系望下个天。静心一下先。今朝咧天色咧好靓喎， 咁啊好 咧就虽然咧系有云嘅，但系咧嗰啲云咧就啱啱好咧就配合咗呢一个咧啱啱七点零钟咧阳光又唔系咁猛烈啦，有少少好柔和嘅阳光咧喺嗰啲嘅云边嗰度咧捆住晒咧，有啲偏向系橙黄色咁样嘅， 嗯 啊咁样嘅景致都望落去都几靓啊吓，咁啊现时咧见得到咧，除咗呢一个天空咧有一个咁样嘅景况之外咧，就远处山头嗰啲咧依然都系有一阵咧淡淡地嘅薄雾咧，又未至于好浓嘅，中度咧。嗰、那個嘅令到你嘅視野咧有一點朦朧咁樣啊，望唔清咁嘅。咁但係另外睇睇嗰個路面上面咧，嗰、那個馬路咧又好似未乾得透咁，可能係咪潮濕咧？ 哦， 又唔似係洗過地 啊， 啊， 但又唔似潮濕，會日間乾燥喎、 啊。係話 係 啊，但係咧就硬係見到咧嗰、那個路面上面馬路咧嗰啲柏油路啊，咪叫 啊。 啊，即系黑色嗰啲沥青嗰啲路， 哦，系系， 都系咧未干得透咁样嘅， 系系， 啊，咁啊唔知咩原因啦吓，咁今朝咧个体感嘅温度咧系 OK 嘅，几适中吓，唔热唔冻咁样，几舒服嘅，咁啊如果系早出门嘅你咧，就希望啊听众朋友都可以咧享受下呢一个早上嘅气温啊、天气啊、景况啊咁啦， 系啦，咁啊留意住出门口嘅时候，唔好净系得个赶字，望一望侧边嘅环境，咁啊舒服好多，系咪平静下心情啊？好啦，唔该晒彭爷爷，我哋转头见啦，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啊会去到24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咁啊，稍后更加咧就会见到啊，东风啊会增强啦。啊，展望啊，明日朝头早同埋夜晚都会稍凉嘅，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都是有阳光的，现在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6%， 咁朝头早的时间，咁梗系听听晨光大学啦，今日讲下中医的嘢噃。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 Victor， 早晨啊 ！Hello， 各位早晨。 啊，系啊 ，Victor， 咁啊，最近咧睇新闻啊，都见到咧好多啲报道咧都系关于武汉嘅肺炎。其实咧喺你哋即系医学界嘅角度嚟讲咧，点样睇啊？同埋啲数据嘅情况系点样嘅咧？ 暂时咧，我哋呢个季节都真系好多人出现呢个肺炎啦。根据呢个香港医共局嘅数据啦。暫時嚟講咧，其實而家有懷疑肺炎嘅 case 都差唔多係21宗噶啦。咁但係當中嘅16人咧已經 check 到係同呢個肺炎係冇關嘅。 係。 咁當然啦，因為呢個肺炎都啱啱開始啦，所以其實都有好多我哋都要睇下之後嘅發展係點啦。 嗯，咁但係咧，其實咧乜嘢係武漢肺炎啊？即係同我哋本身諗嘅平時啲患者嘅肺炎啊，有啲咩分別咧？會唔會真係好似咧坊間所講咧係沙士叢林啊？ 暫時嚟講咧，因為武漢嘅肺炎咧，佢就排除咗係呢個流感啦、禽流感啦，同埋呢個沙士嘅，引起肺炎病毒都多嘅，有機會都係細菌同埋有啲係病毒。咁呢、這個武漢這個呢個咧就暫時嚟講發現係一個病毒嘅肺炎啦，但具體係咩病毒咧，暫時都未知嘅，係啦，我哋都要睇下研究室佢哋嗰個 check 出嚟嘅結果啦。 嗯，咁但係其實呢一個武漢肺炎嘅傳染性係咪都好高嘅咧？ 咁初步調查發現咧，其實就未有一個好明確嘅人傳人嘅證據嘅。 嗯， 咁甚至乎暫時都未有醫務人員嘅一個傳染嘅 case。 係。 咁你知之前啲沙士啊，同埋有啲中東呼吸綜合症啊，其實佢就嗰、那個人傳人嘅嗰個情況比較嚴重啲。 嗯。 咁暫時嚟講即係武漢嘅肺炎咧，暫時又冇呢個證據嘅，所以暫時嚟講係好消息啦。但係都可能只不過係一個防疫嘅一個措施做得比較好咯。所以暫時嚟講，大家都係要留意一下嘅。 係咁嗱，最簡單我諗最基本咧，市民都係擔心，點樣知道自己會唔會係即係未睇醫生之前咧，已經驚住自己會唔會呢啲症狀似係呢一個肺炎咧？咁所以想問阿 Victor 啦，其實有邊一啲嘅症狀咧，應該係要警惕咧，係屬於肺炎嘅咧？ 咁我哋發現。其实呢普通的感冒呢就可能上呼吸道多一点的、即可能是鼻啊鼻塞啊流鼻水啊喉咙痛啊这样。其实如果到肺炎来讲呢其实就肺部的症状比较多啦还有全身的症状都比较犀利的。即譬如说你咳还有会有咳啲痰啦那全身来讲就会开始发热啦。咁就有啲呼吸困难啊或者深呼吸嘅时候会痛啦呢就到肺啦。咁、甚至乎有啲会影响到心脏呢开始有啲心悸啊有啲心跳加速嘅。咁同埋呢个尖同尖动啊嘅嗰个情况会比一般嘅感冒嚟得犀利嘅。 咁 一般嚟讲呢小朋友就可能因为唔識讲嘢㗎嘛。所以其实小朋友都要特别留意一下囉。是啦，咁我哋一般嚟讲咧，而家根据呢个 WHO 儿童急性呢个呼吸道感染嘅防范嘅规划咧，如果咧个少于两个月嘅小朋友咧，佢呼吸系每一分钟系多于60次嘅，咁就要留意一下啦，因为佢个肺部可能系有啲问题啦。 嗯。 咁如果两个月至12个月嘅呢个年龄嘅咧。就呼吸就大概如果多于50次每分钟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咁1岁至5岁咧就呼吸大于40次每分钟咧，就系属于呢个呼吸嘅急促噶啦。所以家长就要特别留意啦。 嗯，同埋咧，系咪应该会发高烧噶？ 系啊，会发高烧啦。咁一般嚟讲咧，就如果你食咗啲退烧药都退唔到嘅话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因为肺炎嘅烧就冇咁容易退嘅。咁同埋小朋友都可能嗰个精神啊会差啲啊，虽然佢唔会讲嘢，但系可能你会睇到好似冇乜讲嘢，或者可能食嘢嗰时比较冇乜胃口啊，咁呢啲都要留意一下啦。 咁其实咧都有啲坊间嘅疫苗啦，即系肺炎疫苗啦。咁其实咧会唔会都预防到今次不明原因嘅肺炎嘅咧？ 其实唔得嘅，因为其实引起肺炎嘅病原体咧就好多嘅。咁我哋发现有细菌啦、病毒啦、支原体啦，即系各个嘅致病嘅因素都唔同。咁你其实肺炎疫苗咧个。 打個針咧，其實係屬於呢個肺炎球菌多糖嘅疫苗，或者肺炎球菌嘅蛋白結合疫苗。 係。 咁係屬於呢個肺炎球菌感染嘅疫苗咯。所以由呢個病毒感染嘅呢個肺炎咧，暫時嚟講就唔得嘅，因為呢個病毒比較原因不明啊嘛。 嗯。 所以暫時嚟講都冇疫苗可以打嘅。 哎呀，咁但係講到原因都不明咧，咁會唔會其實冇方法可以預防噶？ 咁當然啦，因為這個原因不明，但係咧我哋都係有方法去預防嘅。咁首先咧，我哋就建議咧就第一就要保持呢個衞生啦，第一就勤力啲洗手啦。即係譬如話去公眾地方就唔好隨便摸。咁摸完啲錢啊，即係可能工作地方摸完啲嘢之後咧，就要叫小朋友去洗手啦。咁就可以用啲番鹼啊同埋流水去洗個手啦。咁其實有啲酒精嘅一啲洗手液啊。其实都可以作为一个选择嘅，咁另外就是其实香港人都做得挺好嘅，就是去啲人群密集嘅地方啊，就戴下啲口罩咯，系啦，咁因为口罩嚟讲，一般我哋就话啲外科口罩就得噶啦，唔需要用到 N95，系啦，但系如果有特别需要嘅，咁都可以用啲比较好嘅口罩嘅， 系， 咁另外咧就是我哋发现咧食烟啊，或者你闻得多啲二手烟咧，其实都会对呢个病情唔系咁好嘅，抵抗力都会差啲噶嘛， 系， 所以咧一般嚟讲，我哋就话对于呢个食烟嘅人嚟讲咧，戒烟其实系有帮助预防呢个肺炎嘅， 系，咁有冇啲药咧，其实可以帮助预防呢一样嘢嘅咧？ 咁暫時嚟講，就因為都冇乜特別對病毒感染嘅特效藥啦，同埋都比較原因不明啦。咁有啲人可能會買啲抗生素啊，咁其實係錯嘅，因為呢個係病毒感染啊嘛，所以就暫時嚟講都冇亂食藥啦。 係啦，如果真係有咩唔舒服嘅話，都係睇醫生啦。啊，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可能好多人都擔心噶啦，就係、是、既然係咁咧，如果我真係本身安排咗要去武漢嘅行程咧，咁點算好呢？ 咁唔單止武漢啦，就係、是、如果去啲高危嘅地方，其實一般嚟講咧，強調翻頭先講嘅嘢啦，要勤力洗手，保持個人嘅衞生啦。咁食物咧要徹底嘅煮熟啦，盡量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啦。去啲人多嘅地方一定要戴口罩啦。 系， 重要嘅嘢要講多幾次。 洗手洗手洗手。 咁因為而家呢個武漢嘅肺炎咧，都喺嗰個魚市場嗰度開始啦。所以都驚係可能啲動物傳染嘅。係啦，所以有啲比較重點懷疑嘅地方就可能盡量唔好去啦。係。咁如果有咩唔舒服咧，翻咗嚟就即刻要睇醫生，同埋要告诉医生知你去过哪里来， 是 特别是这个敏感时期。 是，那有没有一些中药的方法呢，即是可以令到大家预防这些病毒呢？ 其实有的，其实很多人呢就以为呢肺炎啊这些重症呢中医就不医得的，中医就是可能是调理身体啊或者慢性病啊才得的。其实呢我们中医来讲呢醫呢啲肺炎啊，啲效果其實都幾好嘅。 係。 咁同埋我哋中醫有一句説話咧，我哋其實呢啲病我哋中醫嚟講都屬於瘟疫嘅一種嚟嘅。咁我哋就話咧，如果冬天唔凍咧，春天就會有病啦。咁其實今年嘅天氣都有啲怪怪地。 係啊係啊。 係啦，所以其實個天氣都會影響到我哋呢個傳染病多發啦。 嗯。 咁所以咧，我哋中醫嚟講都有啲方法啦，但係嗰啲方法就要睇翻個人嘅情況都唔同嘅。咁就真係要睇醫生先知啦。咁當然啦，如果真係懷疑係呢個武漢嘅肺炎，我哋都唔建議單純用中醫嘅。咁我哋都建議一個中西結合嘅一個方法啦。咁如果有咩唔舒服嘅話咧，就記得求醫啦。 咁我知道咧，阿 Victor 咧就準備教我哋咧整一啲咧女士應該特別喜歡嘅香囊喎，係咪啊？ 其實係嘅，因為我哋頭先講咗啦，武漢呢個肺炎咧，暫時嚟講都冇乜太好嘅方法去處理佢嘅。咁當然我哋話，保持衛生啊，洗手啊，戴口罩啊，呢啲其實都係一啲預防嘅方法啦。咁我哋中醫呢以前都仲有啲方法預防呢啲病嘅。咁就係用呢個香囊啦。包括沙士嘅時候呢，其實都中醫啲香囊呢，其實喺中國內地都用得多嘅。 係，咁係點整嘅呢？ 咁其實呢，我哋之前都喺神光嗰度都教過大家啦。咁今次咧，我就帶咗呢個特別係為而家呢個季節用嘅一個香囊啦。呢個香囊咧就有五隻藥嘅，咁就係藿香啦、蒼術啦、白芷啦、薄荷啦同埋蘇葉。 係。 藿香就大概10g啦，蒼術10g，白芷10g，薄荷6g同埋紫蘇葉就3g。 就全部擺埋一齊就得啦。 系啦，咁当然佢中碎少少啦，咁比较个味会出嚟啲咯。 好啊，可以摆几耐嘅咧？啲香囊？ 咁香囊咧，一般咧就冇味就可以换噶啦，大概十日到啦。 系。 咁一般咧就话带得系越近你可以闻到嘅地方越好啦。 哦。 就譬如话佢个颈啊，摆喺个身啊，即系可能 摆枕头底咁得唔得咧？即系或者系咯，学你话斋摆喺写字楼吊喺附近咁样自己闻到。 都得。 嗯，好啊。咁啊，听紧晨光第一线嘅朋友可以试下整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注册中医师吴宇成医师，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啊。 好，拜拜。 晨光大学。听你讲嘢听到懵，用你的特殊技能扮中肯，错就错在已被禁。欠公允倒退的押韵，哦哦，真相早已失了踪，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你，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左耳穿过右耳尖叫放声 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良心一早已失去抹不到意味要是暗淡世情有日空情你知我知佢知也知一点我神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真相早已失了踪，任你作编播剧情是空洞，对话信任已断送，你喜爱谣言或中惊已看通。Tell me what did you say？ 还摆出高姿态，你讲得够热，最重要是过程，缺乏证明，靠左耳穿过右耳尖叫学声。Talk to me. 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话。人话能有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明他，人人人人话我。如童话，人人如神话，人人人无差，人人同情他，无人能。 七点二十八分嘅时间，首位歌曲方浩文《人话》。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早上的时间呢睇睇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先。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钟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咁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是今日由上八点至到晚上九点钟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是干燥的。最高的气温去到大概24度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北风，稍后呢咁啊，亦都见到东风增强啦。展望啊，明日早晚稍凉，咁啊，稍后咧一两日啊，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嘅。先听听7:30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政府今日将会刊宪，将涉及武汉不明病毒肺炎的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法定需呈报传染病，同日生效，以加强监测疾病的能力。当局可以禁止患病人士以及同患者有接触的人离开香港。政府会以先订立后审议的附属法例形式作有关修订。另外，公立医院再接收多九个病人，他们曾经到访武汉，并且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者肺炎症状，现时情况稳定，正是接受隔离治疗，累计数字增至30宗，当中13人已经出院。中东局势因为美军上星期在伊拉克巴格达杀死伊朗军事指挥官苏莱马尼持续紧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警告，假如伊朗作出另一个错误的选择，美国总统特朗普势必以果断和认真的态度应对。对于有报道指出苏莱马尼被杀的时候在伊拉克进行和平任务，蓬佩奥说美方知道这个不是事实，他重申美军采取行动的时候不会违反国际法，又说损害波斯文化的人是伊朗的领袖。伊朗外长扎利夫指责蓬佩奥误导了特朗普，又讽刺蓬佩奥一直以为巴格达和伊朗首都德克兰的人在街上跳舞，但过去两日两地的大批民众到街上悼念苏莱马尼，形容是人性表现的一片海洋，反问蓬佩奥会不会承认自己错误导向了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属波多黎各接连地震，总督巴斯克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出动国民警卫军救灾，下令所有政府办公室和学校关闭。美国地质勘探局在当地星期二凌晨4:30录得一次强度为6.4级的地震，震央在南部对开8公里的水域，震源深度10公里。过去几日当地一直有地震，一日之前出现一次5.8级的地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听日早晚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咧车多少少啫。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龙咧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香港单车馆噶。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近住顺利村一段车多啦，龙尾去到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排到去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返旺角近住联合道一段呢就慢车，车龙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㗎。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啦，西贡公路去返九龙啦，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㗎。元朗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福亨村一段呢就慢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一位歌手陈礼， 谷子乔。 从头至爱，当天有泪不准决堤，沉重记忆，面上没痕迹再别提。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系好对创作啊，或者对一啲音乐系好有热诚，我亦都嗰个心系仲系喺度。咁尤其是真系因为演唱会之后，令我觉得音乐又再唔同咗咯。系啊，我自己好想再感动到自己，感动到别人嘅歌，再出多啲呢一类型嘅歌咯。 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 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估唔到咁样就三年啦，人生有几多个三年啊？ 真系冇得几多个噶咋，所以假如你喺过去三年入面，亦即系2017年至旧年12月31号期间，首次喺香港出版中文印刷书籍，就可以报名角逐今年香港书奖新设立嘅新晋作家奖啦。 出版社或者个人，只要喺我哋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下载提名表格，就可以提名你嘅心水作家噶啦。 提名期由即日起至1月19号。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安哥同学会 嗰阵时喺走廊啊，个个都识我咯，咁啊揾唱片公司咧试下啦。对唔住啊，$100都听到你唱歌，点会买你只碟啊？ 真系有人讲过，咁啊开始又打消我嘅念头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陶安安哥同学会 ，Hello， 我系黑妹李丽霞，多谢你哋收听。安哥同学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 晨早晨 早晨早 晨早晨 早晨早 晨早 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国际新视野，好啦，朝头早嘅7:37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欧你好啊， 喺早晨啊，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今次今日咧讲呢个国际新视野咧。啊，真係要 fact check 一下先，同埋咧唔好跟車太貼啊嚇！今日咧就要講一單咧，雖然係無關痛癢嘅事件，不過咧就係、是、因為跟車太貼咧，即刻 fact check 完之後咧，連個芬蘭嘅女總理咧，佢都要出嚟講翻，喂冇咁嘅事、 啊，就係、是、因為佢話唔知一日唔係對唔住，一個星期翻工四日嗰單啊， 係啊，嗱講個前因先，個前因就係連小白都知道啦，咁、啊、大家。打工仔就最留意一啲新聞就係、是、哇你睇下芬蘭啊嘅年輕女總理咧 30几岁噶嘛 係啦咁提倡咧每個星期啊4天工作啦、啊、每日6个钟咁樣大家打工仔梗係覺得正啦、 啊、我睇到個標題嘅 4624即係24个钟头 咗我真係拍爛手掌 一個星期啊 你聽啊 係啦咁啊呢、這個原先咧就係路透寫出嚟嘅新聞嚟嘅咁啊話呢個全球咧最年輕嘅政府首長啦就係、是、剛上任34岁嘅芬蘭總理咧馬林啊，嗱、这、呢个译音嚟嘅，马林咧就正在制定呢个弹性上班时间啊，提倡咧每个星期咧4天工作，同埋咧上班6个钟头啊，俾打工仔咧可以有更加多嘅时间同埋家人屋企啦。咁啊叫做越传越广底下咧，大家好似咧。一个曼德拉效应啊，觉得芬兰咧已经实行紧呢一件事，或者就算芬兰成个国家未实行咧，个总统或者呢个叫做政府首长咧，已经啊去做咗呢件事，自己身体力行啦，即系一个礼拜翻4日工啦，仲要翻6个钟头啦。喂，原来实情唔系咁噶，实情系点咧？呢、這个好笑啊！ 讲翻实情 系啦，实情 我都好想知。 check 完之后咧。喂，近日咧好多媒體嘅報道啦，上個月先上任嘅芬蘭女總理咧馬林啦，咁啊計劃實施呢個靈活工作制度啦，其實連個計劃都冇計劃到喎，係、啊、原來 純粹講嘅咋，唔係佢唔係佢有冇講過先？ 嗱，佢有講， 佢有講過嘅。 咁係幾時講咧？就係、是、嗱， 據報道咧，呢、這個誤會，呢、這個真係美麗的誤會啊！打工仔覺得美麗啦，但係出嚟係一個誤會嚟嘅。咁呢個誤會嘅起源咧，就係、是、啊馬林咧上年八月嘅時候咧，擔任呢個交通部部長，嗰陣時都未坐正，做緊交通部部長啫。咁啊，曾經咧同所屬嘅社會民主黨嘅高層咧，喺一個咧120周年嘅黨慶嘅活動入邊，有提過一件咁嘅事啫， 系咪佢有提过系如果定系佢想 如果咯？系啊，佢系咁样讲嘅，系啦，佢有提过咧工作时数咧，或者会对咧芬兰嘅生产力咧就有裨益咁样，咁大家都知道啦。 系啊，系啊， 你可以灵活咁样去工作，梗系对生产力有裨益啦。咁样，譬如你知道自己咧，朝头早嗰四个钟头咧最劲嘅。脑转数最快嘅，咁你喺嗰四个钟入边咧就做一啲需要用脑袋嘅嘢嘅。 我系头嗰四个钟咧，系起身翻神光啦， 爆晒啲 energy， 爆晒 energy， 系啦。 跟住咧十点钟之后咧，个人温温顿顿嘅， 系啦，就安排啲体力劳动嘅工作俾自己做啊， 体力劳动， 抹车啊，系啊，搬搬抬抬啊，系啊，扎。搭棚啊，咁当系咁啦，咁嘅工作啦，咁所以咧就会更加有效率啊，增强生产力，咁都明白嘅。咁啊，喂，阿马林咧事后咧曾经喺 Twitter 咧发表文章嘅，佢都有讲啊，缩减工时咧系嗰个党嘅目标啦，并非咧正式嘅政府政策嚟嘅，咁啊。但系各地嘅媒体咧辗转引述咧佢自己嘅说法之后咧。漸漸好似變成真嘅一樣咁樣，咁佢就即刻出嚟澄清，喂，冇啲咁嘅事嘅咁樣，因為咧呢一件事叫做一個星期咧四天工作，仲要工作六個小時咧，係打工仔嘅福音啦。咁但係對於老闆嚟講就未必係福音。 如果老闆能夠將佢嘅工作嘅業務咧，好好咁樣去到重新再編排一下， 係 重整一下， 係 我又覺得。唔系冇可能， 不过要睇唔同嘅行业咯。 啊、 即系如果你嗰啲创意行业啊，或者叫做金融行业咧，人哋日日都开市，你真系 又要睇 样 美股系咪？ 系啊，日开市开五日，你翻四日工，咁嗰一日边个做嘢先咁样？咁所以就有好多呢啲讨论咯。马林咧都即刻自己出嚟讲翻啦，就话喂呢一件事咧，其实大家。可能諗多咗， 太敏感啦，太敏感 啦，敏感得滯，咁佢即刻要停住呢一個風氣先咯，咁樣咁啊，或者令到世界各地嘅媒體咧都唔好係咁講字，如果唔係咧講到真嘅一樣似層層咁樣咧，啲國民都以為啊，即係芬蘭啲國民都以為，喂正喎、啊，依家叫做佢哋嘅行政首長話。叫做四日工作就得咯，正咁样咁，但系呢一件事咧啊，同大家澄清翻，两日过去了啊，应该系两日前出嘅、那个新闻嚟嘅，咁啊，两日之后咧就讲翻俾大家听，喂，原来咧件事唔系咁样嘅，嗱，其实咧估计咧都系聚焦喺呢一位34岁嘅叫做总理嗰度啦，咁、因为佢年轻啦，个样又好似好睇得咁样，咁所以佢未来嘅言论都会备受关注噶啦。 最惊系咩咧？以前讲过嗰啲咧，俾人挖翻出嚟。 系啊，真系啊，咁 系咪？ 即系最惊就系以前你曾经提倡过话要减工时噶，咁、你上任之后，竟然仲要加工时。 啊、不过咧，我自己觉得咧，即系作为一啲叫做元首啊、 领导人啊， 系啦系啦，咁佢哋咧处理一个国家嘅事务。佢哋應該咧就更加咧要同呢個科技咧，即係諗下點樣可以做到 接軌 相關。冇錯啦，接軌好緊要。科技的而且確咧，令到我哋好多嘅工作咧係可以慳好多嘅時間，而得出嚟嗰個嘅效益咧 係 更加顯著。 係啊， 嗱，不過咧有樣嘢唔好咧。就是科技的而且確某程度上咧，會取代咗某一啲嘅職位，令到某一啲人咧係可能面對住工作嘅流失嘅。 會啊， 係。咁但係咧，我覺得。有時人呢又應該要為自己諗一諗嘅。我哋都想進步啊、我哋見到啲電話推出新模同我哋都興奮，我哋都開心啊。 係啊係啊。 咁我哋自己呢都要努力啲、人哋出咗個 model， 咁我哋又學下點用。 係 study 一下。 係啦、同樣嘅道理，其實呢個世界有咁多新嘅科技嘢呢，我哋不如學下佢。咁、我哋冇理由就停留喺清朝啊。唐朝啊，嗰啲思维噶嘛， 真系啊，咁啊可以提升工作效率啦。但系呢啲想法都要公司嘅领导， 系啦， 领导班子啊，明白点样用科技先， 系啦， 识得用其实好好用啊， 冇错啦，系啦，唉，识得用其实可以好好嘅， 系啊， 抽象都可以抽得好好嘅。 吸引别人，不管古怪传闻，光阴不够站回来，一早等静魂，偏勾引了你欢心。身边挤满满人，扫去眼中灰尘，独个来去不必大顾沾亲，但说话不啰嗦的你颇有趣吸引。若为你原本贪你就我，莫名地欣赏我，才令我明白我抛独个，想与你玩玩火。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彩没人情，生命如像杯胎蹦跳无声，年少亦从未有人声，未共你惊世骇俗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出走到边境，我们的基因不必更正。早一天摆脱密云，早一天变大人，终于可以换来权利挑选亲人，要与你结婚。早醒早梳更迷魂，哪怕教堂阴沉，没钻戒交杯嘴角那香槟，没有人祝福的婚礼只会更相衬。若回你无非想你像我，但其后想不到，其实你明白你太像我，漫游亦怕蹉跎。人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甜彩没人精，生命如像杯胎蹦跳无声，年少亦从未饮过声，极没人声，未共你惊世骇俗难应。闯进来，手牵手出走到边境，我们的基因不必更正。期待你能伴我宁静血拼，用人别过问，快活似杯胎心跳声。期待我能令你随便便答应，看着那一支烟消断了，勇悍地发挥，人类原始本领。最讨厌没角色，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谈情亦没凭证，不如沉默放浪似有灵，年少亦从未饮过声，极没人声，未共你惊世骇俗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出走到边境，结合的基因很虔诚，很纯情，不必辨认谁在计划爱情。 谢安琪阿 K 一首嘅歌曲《我们的基因》。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啦，今日咧先同大家咧跟进下三个字贺岁杯先啦。农历新年咧，仲有咧唔足三个星期就到啦，贺岁杯咧仍然啊未有定案咁、啊、样， 唔系嘛？ 系啊，可能系咧二战之后咧第一次咧贺岁杯停办啊， 重决 系二战之后，系二战。 系啊， 系咪已经系好耐嘅事咧？啊，再同大家睇得深入一啲啊！足总主席咧，就喺星期二嘅董事会咧透露啊，暂时咧最有可能啊，亦都系咧比较理想嘅方案咧，就系港足对港联啦。咁港足就系全部华将噶啦，应该港联咧就全部都系外国人咁样啦。咁咧而最坏嘅情况咧， 就是停办赛事。 嗯， 咁啊，香港飞马咧早前就邀请咧日职联嘅球队啦，神户胜利船咧嚟香港贺岁嘅，但系咧最后就婉拒咗啦。咁啊飞马亦都因此咧唔搞贺岁杯啦。咁啊外判不成咧，足总短短嘅时间入边咧就要接手主办啦。外队咧嚟香港贺岁咧已经系近乎冇可能噶啦，因为咧时间太仓促啊嘛。 嗯嗯嗯， 就算咧安排到港足对港联咧，亦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咁啊，主席就讲啦，如果咧只能够港足对港联咧安排都好令人头痛噶，因为咧联赛就休战，唔少球会咧都已经咧安排咗假期噶啦。咁啊，即系好多嘅球员都飞翻去自己嘅家乡度假啦。讲紧唔系华将， 西班牙、巴西啊， 系啦。咁啊，知道香港都有好多外援球员噶嘛。咁啊，原定咧上年九月上演嘅呢个社区杯咧，因为社区事件延后啦。咁啊，建议喺贺岁杯嘅档期咧就补办翻社区杯，但系咧参与嘅球队咧和富大埔咧喺年27咧就要出战亚冠杯外围赛嘅次圈，作客咧呢个马来西亚嘅球队吉打，所以咧又搞唔掂。咁啊，如果咧以上嘅方案啊都系咧未能达成嘅话咧，最坏嘅情况咧就系停办贺岁杯啊！呢个贺岁杯嘅传统咧，对上一次停办咧已经系1942年啊，至到1945年呢三年，1942到1945年，如果你系资深嘅球迷，你都会知道啦，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啦。咁世界大战咁，梗系停办足球赛事啦。咁 你仲冇嚟 嗰边战火连连，你呢部仲喺度窝里抽射，冇可能发生噶嘛？就系1942年至1945年嘅时候就停办过嘅，之后都冇停办过啦。咁究竟今年会唔会都系停办咧？咁啊，不得而知啊。我自己就觉得原来真系都几难去搞嘅，咁都明白当中嘅一啲情况啦，即系无论系社会事件，以至喺个安排嗰度系可能真系有机会唔搞呢个贺岁杯咁样吓，咁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讨论嘅，咁样咁啊睇下今年系咪真系冇得睇贺岁杯啦，咁样好转个角度咧睇埋 NBA 方面嘅战报啦，咁啊 NBA 方面咧有啲赛果嘅76人咧120咧比113赢咗雷霆啊，咁啊黄蜂咧要输咧104比115咧输咗俾流马，值得一提咧头先讲76人咧虽然赢波吓，但系咧都可以讲一样嘢，就係话虽然赢波，但係呢选兵有折将嘅。咁讲緊譬如 Embiid 啦，单手呢就入樽嘅时候啊，咁喂手指呢恐怖地脱臼喎，咁睇到成个手指尾呢係咬咗出嚟。 哎呀，我唔睇呀，唔好俾相我睇。唔好俾相我睇。睇啦。 唔 早流流。雞皮都起晒。 係叫做俾大家一个警惕啦，即係做任何运动呢都要好好 保护自 己啦。打 篮球嘅朋友祝大家就唔好食咁多鱼蛋。 系啦，咁唔好笃咁多鱼蛋啊！正所谓，好啦，咁啊，除咗 Embiid 咧个叫做手指咬出唔咬入之后咧，咁啊放心会医得翻好嘅。另外咧， 咬翻入紧要啊！ 系啊 ，Ben Simmons 咧，即系阿宾西蒙斯咧嘅三分恐惧症咧就未能够消除，成季 NBA 打到依家为止咧。即系射极啲三分波咧，都麻麻地啊吓，咁啊，今季咧 Ben Simmons 嘅射球分析啊吓，咁啊喺三分嗰度射嗰啲三分线外咧，就五投两中啦，咁但系咧自己都话咧冇乜信心起手啊喺啲三分球嘅投射嗰度啦，咁所以就麻麻地啊吓，咁啊如果喺 Embiid 咧有受伤嘅情况底下 ，Ben Simmons 咧嘅外投又麻麻地咧，有冇机会令到咧呢一队啊吓76人原先咧可以系被大家睇好嘅球队咧可能黯然失色咧，以致啊喺个排名嗰度会落后少少咧，咁啊要睇住咧 NBA 方面嘅情况啦。 系啦，喂，再望一望咧，就系嚟自 U23 啊亚洲杯决赛周啦，咁啊喺呢一个两年一度嘅 U23 亚洲杯啊，咁啊今日夜晚咧亦都开始啦吓，咁啊泰国嗰度揭开咧呢一个嘅序幕啦，咁啊除咗咧就系东亚三虎。日本啦、南韓啦、中國之外咧，仲有咧上屆冠軍啦、亞軍啊、烏茲別克啊、越南啊，仲有咧就係西亞嘅紅絲啊、伊朗啊、伊拉克啊、卡塔爾等等，合共咧就16隊咧就會展開角逐嘅。咁啊，賽事成績最好嗰三隊咧就可以獲得咩咧？ 係 东京奥运男子足球嘅入场券， 系 系啦，咁啊令到比赛咧就更加具一个嘅竞争性。咁你赢波你可以嗱，日本啊本身已经有啦。 你呢个媒体佢话东亚三大 三红， 三红有中国粉，我不敢认同啊。你头先数之后，伊朗 其实我头先数咗东亚三虎嘅时候咧， 你 都 窒一窒， 我都窒一窒， 你都窒一窒， 日本、南韩。哦，中國之外 係啊，中國就未必係。 好啦，我哋睇翻大家關心嘅嗰兩虎先。好啦，B 組啊， 嚟 係啦 ，B 組除咗有日本之外啦，仲有咧就係沙特阿拉伯啦、敍利亞同埋卡塔爾嘅。咁、另外南韓咧就喺 C 組啊嚇。咁南韓咧嘅對手啊，包括咧就係烏茲別克啦、中國啦同埋伊朗嘅。咁我哋即係留意一下啦。呢、這個咧就係搶東京奧運 係 入場券嘅一個 U 2 3亞洲杯， 伊朗都唔可以睇少。其實伊朗同埋烏茲別克都係強隊嚟，係 啊， 慢慢個實力越嚟越雄厚啊嚇。 冇錯啦，咁啊 U 2 3啦，即係23歲以下嘅朋友、年輕人咧就可以參加。其中一個咧幾值得留意咧，就係唔係話未必係講緊佢嗰個嘅技術啊，佢名啊。 哦， 日本咧有位嘅球員啊，作為今屆日本嘅 U 2 3啊，唯一外流歐洲翻去幫手嘅。喺出面揾食嘅球员，是真係揾食啦。食野亮太郎。 哦，食野亮太郎。 真係我哋寫嗰个广东话 食 野 嘅食野。 食野嘅食野。不过冇口字边有个野字。食野亮太郎。咁佢来头都唔细，话到21岁嘅佢呢，其实就係江户中期啊。咁即係一啲嘅商业家嘛。个家族名就叫食野。係啦，即係田中，又佢叫食野。 係、 哦。食野家族嘅后裔嚟嘅。咁属于大阪飞脚嘅青训产品啦。咁2017年嘅时间呢就升到上去一队啦。哇，话佢表现突出。 依家喺边度踢波？德甲定葡甲啊？ 嗱，而家睇埋先啦。上季呢就喺日本联赛入咗三球啦。由于呢就系纽德嘅爆发力强啦。被稱之為浪速美斯， 哦，唔緊要啦，日本都有好多。 更加喺上年上年八月被曼城收歸旗下， 哦、 好啦，即刻咧就被外借到，即係啲球員、球星，即係球會好中意啦，買咗，係啦，買咗啦。不過咧，我想訓練下你， 唔喺衞星， 唔喺我呢隊球訓練㗎，我咧就將你咧就外借到去其他嘅球會嘅，就係、是、蘇超嘅球隊赫斯。咁、上陣咧16場都入咗3球波嘅， 幾、哦、好幾好 幾好啊！睇下咁啊， 大家可以 睇 下呢一位 食嘢 食嘢亮太郎， 睇下可唔可以餐餐都食 有嘢食嘢 啊， 食 股。我揾嗰啲門券咧，一票難求啊！睇電視機會大啊，到時一首歌曲嚟自日本呢位動漫女歌手，叫做 Lisa Unlasting 嘅作品啦嚇。出面21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4%嘅，咁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2-3嘅低水平。咁啊呢個時間咧，先聽聽新聞簡報同埋交通消息，轉頭8點翻嚟繼續有二台嘅晨光第一線啦。 0.311歐元對美元1.116。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听日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系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近住玛利曼小学一段就慢车，龙尾就在乐活道。在九龙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太子道西，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就在星河名居，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播道医院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九龙城回旋处，码头围到去红磡方向近住天光道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都是在新界啦，清水湾道入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学道一带挤塞，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就白沙湾码头，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沙田的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江南好，好在有吴冠中的诞情。一起跟随这位中国近代画坛大师的足迹，走进他的创作灵感之乡。 电视节目《走进吴冠中的江南》，带你踏足吴冠中当年写生的实地，欣赏水乡、古村、园林等风光之余，更能够深入认识大师画作与江南之间的种种联系。 星期六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精神嘅朱海婷已经坐咗喺彭仔对面啦， 你都好精神喎、啊，彭仔早晨，各位晨光嘅听众，你哋精唔精神先？ 希望大家都系精精神神啦。今日嚟到星期三啦，吓特别啲啊，调咗有啲日子啊，吓 系啊，星期三啊， 系啦，阿朱海婷今个礼拜咧会系星期三同星期五嘅早上咧，同大家喺晨光第一线嘅节目中咧就见面。咁啊，今日咧而家呢个钟数啊8:08噶啦吓，咁啊都应该都出咗门啦！如果要翻工翻学嘅朋友， 天气唔错，因为你今日咧，你觉得而家嘅室外气温21度咧，嗱，但系用个体感嚟嘅感觉咧，就真系唔系太冻，所以可能一件薄薄嘅外套啊，咁都搞得掂噶啦 吓。我而家坐喺直播室，觉得有啲热添。 话因为你着件风褛啫， 系啊，其实我一件底衫， 底衫仔啫， 底衫加件风褛，我都觉得有啲热啊，已经喺呢个直播室，可能多机器啊，唔知道听众朋友有阵时可能多啲上。 上去我哋嘅面书嗰度咧，即系二台嘅面书咧，有阵时会见得到我哋啲同事或者系晨光嘅主持都会咧，post 啲相咧，你会留意一下我哋嘅直播室咧，那个环境咧系好多机器喺度嘅。 系啊，因为你知唔知而家即系我哋成日话棚仔坐喺度咁样去 控制住， 其实有几多嘢系做紧咧吓，即系手啊。 仲有好多不同嘅电脑嘅 mon 啦，个 monitor 啦，咁都系好热力好高嘅。 呢刻简单啦，望住四个啫，系咪？ 四个不得了，有一个最大嗰个咧就最紧要嘅，因为嗰系天气告示板，今日嘅天气预测。 好啦，大致天晴啊，最高气温大约25度啊。 哎呀，热到啊！ 可以着短袖衫嘅吓。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咁啊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啦，明日会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吓，现时气温就系21度，相对湿度82%啊。 系今日咧，我哋二台啲兄弟姐妹咧都会好忙碌啊，要户外拍摄啊。 啊，所以有我喺度等你哋一阵，快啲化妆扮靓，因为我就唔使，我坐喺度啊吓，睇住啊。 啊，帮我哋坐阵啊，阿朱海婷啊，今日我哋要去到林村啊。啊，如果听众朋友咧咁巧你啊喺林村一带活动啊，或者喺附近居住咧，睇下今日咧由早上去到。呢、这、一個嘅晏晝，我諗接近黃昏啦，我哋都會喺嗰度咧，就係拍攝呢一個二台賀歲片啊！ 哇，正喎、啊！嗱，其實如果你話你去林村，到時晏晝真係25度，仲有幾舒服， 好熱，但係我哋啲裝束係過年冷凍咁樣嗰啲嚟噶嘛？ 夾夾綿綿衲嗰啲係咪啊？ 咁有啲啦，有啲又大冷衫咁樣，即係而家都有啲滴汗啦，開始真係睇下今日喺呢個日間嘅時間會唔會見到我哋啲聽眾咧？走嚟同我哋打个招呼啊，探下班咧都欢迎吓、啊。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星期三我哋嘅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朝请嚟咧就大病在身嘅温卓培啊，我哋嘅嚟自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早晨温卓培， 早晨啊鹏仔， 咁希望你快啲好翻先吓，咁今朝早咧就虽然有啲身体不适，咁但系咧继续同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咧都带嚟一啲咧就系同海外局势有关而影响到咧呢个投资市场嘅一啲情况嘅消息。咁都系要睇下有关于呢个中东方面嘅情况嘅，系有啲咩分析咧？阿温卓培， 嗱，大家都知道啦，咁啊中即系伊朗咧第二号人物咧就被美国斩首啦，咁啊被美国斩首之后咧，而家市场相信咧伊朗咧有四个报复嘅即系做法啦，咁当然每一个报复嘅做法对个金融市场带嚟嘅影响咧都会唔同嘅，咁我哋先讲最轻巧嘅一个报复啦，就系而家讲嘅就系会系电脑攻击啦。咁呢、這個唔死人啊嘛，咁所以喺咁嘅攻擊之下嚟講嘅話咧，就最係輕巧嘅。咁另一方面嚟講嘅話咧，可能伊朗咧會繼續咧支持咧喺佢哋嘅民兵咧喺度喺度打咧美國咧喺中東嘅利益。咁呢、這個發生都有機會嘅。咁但係呢兩樣嘅事項，如果真係發生，對個金融市場帶嚟個衝擊會有幾大咧？我相信唔大嘅。首先電腦攻擊就唔會話死人啦，咁所以又唔會話點樣捉到美國啦。咁另一方面嚟講，我咧而家伊朗一學路以嚟都支持佢哋嘅民兵咧喺度攻擊美國嘅當地嘅利益嘅。咁所以如果繼續咁樣做嘅時候咧，相信咧對個金融市場嘅影響唔會話太大。只要嗰個攻擊唔影響到個油設施，唔影響到個石油嘅運輸設施嘅話咧，咁我相信咧個影響又唔會太大嘅。好啦，咁另一個可能性咧就話伊朗咧有機會咧就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嘅。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喺霍爾木茲海峽嚟講話咧有30%咧。每日咧有全球30%嘅天然气咧都喺嗰度运输嘅，咁再加埋咧20%嘅石油咧都喺嗰度运输嘅，咁所以如果伊朗系封锁呢个海峡嘅话咧，咁大家可以幻想到啦，全球嘅油价将会飙升得好快啦，咁到期时嚟讲嘅话咧，先前因为中美有机会达成贸易初阶软性嘅协议而上升咗嘅金融市场，就可能咧因为嗰个油价嘅大幅度攀升咧，令到咧嗰个经济咧就下滑，令到整个情况。方向又扭轉過嚟嘅，咁所以呢個都係要留意住嘅。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嘅可能性有幾大咧？我相信 有冇能力 咧？都唔高嘅。 佢有冇咁嘅能力 咧？美國咧自己咧已經係有好多嘅頁岩石油啦，咁所以美國咧基本上咧都唔需要咧從中東咧係入口咧石油嘅。咁所以如果你封伊朗係封鎖放熱木子海峽嘅話咧、影響嘅我相信最大嘅都係歐洲啊，同埋亞洲啊，尤其是中國啊。咁所以我相信伊朗做啲咁嘅嘢影響唔到美國，咁但係損害到佢嘅盟友啊、中國嘅利益，我相信呢樣嘢亦都唔。呢、這個都唔係一個選項嚟嘅。咁第三樣嘢嚟講，我哋而家市場講咧，就話伊朗會唔會拉攏埋中國同埋俄羅斯一齊打下美國咧？咁樣咁我相信呢個可能性咧，亦都唔高嘅。點解咧？因為中國而家最緊要咧就係發展經濟。只要佢發展多十年廿年嘅經濟嘅話咧，就可以超越美國啦。咁到其時咧，就已經可以贏美國咧，就唔需要打仗啦。咁而俄羅斯嚟講嘅話咧，我相信佢亦都承受唔起咧，如果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嘅情況啦。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呢一個選項咧，亦都唔係一個選項嚟嘅。係咁啊，極大可能咧，可能只係咧，就係中國同俄羅斯咧，係俾啲軍備啊，俾啲資金啊，伊朗啊，去打美國嘅啫。咁所以就唔同嘅選項就會有唔同對嘅金融市場嘅影響，咁大家可以留意住啦。 係，我諗啊，可能調翻轉就係中國去游說一下伊朗，唔好加咁多嘢都嚟睇， 冇呢咁嚟。 系，等我再大啲时候，即系再谂计，睇下点帮你，可能系咁样。 冇错。 咁啊，呢啲选项即系暂时都未知究竟行边一着啊，定系哇，全部嘅选项佢都去一试都未定嘅，佢可以全部都去嘅，又用呢一个嘅电脑轰炸。 我觉得最大机会嘅选项咧，就系、是电脑攻击啦，同埋继续支持民兵咧打美国喺中东嘅利益。点解咧？因为如果真系打伊朗同美国开唔开战咧，我觉得个决定权唔喺伊朗身上，喺美国身上嘅啫。咁、但系如美国如果要打伊朗咧，唔系咁容易嘅事嚟噶、因为伊朗咧系有一个8000万人口嘅大国嚟噶，佢嘅人口嘅数量咧比之前嗰、那个伊拉克啊。利比亞同埋咧阿富汗加埋嘅人口咧係重要多嘅，咁、所以打呢一場仗咧會係個硬骨頭嚟㗎。咁加上咧，我哋早前咧亦都見到咧，伊朗咧都成功咧就炸毀咧一個無人機美國嘅無人機落嚟啦。咁即係顯示咧，伊朗咧個科技嘅實力咧係有翻咁上下嘅。咁同埋伊朗嘅飛彈咧個導彈咧亦都可以射到去美國嘅。咁所以係咪真係美國會選擇去打伊朗咧？我相信佢唔會話選擇呢、這個。咁強硬嘅路線，所以我唔排除咧，最大可能性咧就係、是伊朗就會做啲電腦攻擊啊，做啲繼續支持民兵啊，騷擾美國喺呢一個嘅中東嘅 行動啦， 就會做啲咁嘅嘢為主嘅啫。 咁啊，即係總之佢都唔會比美國好過，不過係咪行到咁盡咧？咁啊，應該會有啲嘅考慮啊，佢都會嚇。咁啊，另外又都想睇下呢、這、一個歐洲方面咧，就嗰、那個嘅歐元債券啊，以至到歐央行嘅一啲嘅決定咧，大家係咪都需要注意一下咧？ 嗱、睇翻歐羅嚟講嘅話咧，我哋見到咧近期咧都係相對係穩定嘅。咁當然咧，打仗如果真係打仗，對個美金係好定壞咧？嗱，呢個好難講嘅。我哋見翻咧喺呢個阿富汗戰爭咧，同埋喺呢個伊拉克戰爭啦，同埋喺呢一個嘅利比亞戰爭嚟講過咧，美元咧係有升有跌嘅。咁而今次咧，我覺得如果真係要攻擊伊朗嘅話咧，我相信咧個美金咧未必會升到嘅，可能初頭會升，咁但係咧，當如果伊朗係反擊翻咁上下嘅，即係有一定嘅反擊嘅能力嘅話咧，我到其時咧，我唔排除咧美元嘅匯價咧有機會回落嘅，咁所以我今年我都會繼續咧睇好歐元嘅匯價。 係好嘅，咁今朝早咧多謝曬阿温卓培啦，咁祝你咧即係早日康復先啦嚇，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就再咧精精神神咁同你咧一齊再喺電話度咧討論下其他啲經濟狀況啦。今朝早多謝曬温卓培，好，下星期再傾，拜拜。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點至十點，晨光第一線，創意更澎湃，走入資訊新世界。 快感觉弥漫思绪，发出此信信落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 二台通识六十秒。 你觉得澳洲粉红希腊湖好啊，定系玻利维亚红色嘅科罗拉达湖好啊？ 哦，你想去睇湖，咁点解唔考虑下印尼嘅三色湖呢？ 印尼三色湖，等我上网望下先。 它是位于印尼科罗勒斯岛上面克里木图火山口，是三个彼此相邻的湖泊。 我找到了，这个湖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三个湖水的颜色是经常都会变化的，可以由蓝色或者绿色变成黑色或者红色。 是啊，专家解释湖水的颜色之所以会经常转变，是因为火山活动产生的气体和湖中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 这三个湖泊各自都有一个名，分别叫做青年湖和幽灵湖以及老人湖。 印尼就曾经发行过5000印尼盾纸币去记录这个金神奇的三色湖。你想看特别的湖泊，可以考虑去印尼的。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一人きりでも 平気とこぼれ落ちた，希望将心底的爱好好展现出来。于是乎，日本女歌手 Lisa 除了亲自填词之外，好难得还有一首慢歌的系列，来自动画《刀剑神域》片尾歌曲 Lisa Unlasting。 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日本动漫女歌手 Lisa Unlasting。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线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现时嘅室外气温升咗一度，22度啦。哎，今朝早轮到朱海婷要话一样嘢俾彭爷爷知。 好啊，话俾彭爷爷同埋所有嘅听众知啦。因为我谂大家都绝对系关注健康嘅朋友嚟噶，同埋近期大家都好担心，哎呀呢个不明嘅肺炎究竟会点咧？首先就系用咩嘅途径传染啦，点样预防啦，同埋会唔会有一个扩散嘅危机？大家都好担心。例如我哋即系今日彭仔见到我哋第一个就倾。点啊？近期除咗戴口罩，系咪有啲嘅空气净化机，我哋又会戴埋等等吓？ 啊，呢一转咧，真系多咗啲身边嘅同事啦、朋友啦，都多咗一个嘅饰物咧，佩戴喺身咧， 挂正喺个胸前。 系，多咗人咧挂一个机仔咧，就系喺个颈。 嗰度咧就喺空前， 你知唔知咧？ 净化机、空气净化。 我唔系近排戴啦，咁嗰阵时再之前可能讲年龄前戴咧，啲人直情有啲人话你咁快戴助听器啊咁，因为其实有啲老人家嘅助听器咧 系咁样噶， 都系有好多款嘅，啲就摆落耳仔啦，有啲都系挂喺胸前，你戴助听器啊咁。 唔系嗰阵时咧都会觉得哇，喺流感咁劲啦咩咁？到而家咧就大家会好想快啲揾一嚿嚟戴下。 其实个心态都系咧能够做到嘅，可以预防都做多一步先啦。嗱，不过今日就唔系介绍呢一啲机器，下次我哋揾多啲资料或者帮大家试多几款再倾下。今次好简单啦，我哋从饮食着手啦。好多时我哋话咧，都即系如果你想预防一啲疾病咧，咁啊，我会从食疗啊、汤水方面咧，觉得做咗先，亦都一定系冇坏，咁啊，点解唔做咧？嗱，原来咧今次讲下咧，关于咧呢个肺炎，其实都同个肺有关啊。喺呢个五行嘅学说当中咧，其实原来白色嘅食物咧系对呢个嘅肺脏咧系有好处嘅。因为其实中医就话白色嘅食物，你谂下边几种啊？ 我谂到嗰啲咩猪杏汁猪肺汤嗰啲咯。 啊，咁呢个直情你觉得、 啊、或者鱼奶 汤 都系嘅。鱼奶汤都系白色嘅、 都系白色。好，不过我哋今次就拣啲食材咧，直情本身都系白色啊。因为咧就中医话咧，避免感染肺炎嘅疾病咧，就可以从饮食做起啦、白色嘅滋润食物，例如系百合啦、淮山啦、雪梨等等咧、都可以帮助我哋咧，就系叫做益肺、增强呢个体质嘅。咁啊，讲下啲实质嘅，我哋点样可以 点样化成为汤水？ 除咗你头先话净系食下百合啊、淮山、雪梨之外，嗱、我今日咧预备咗两个汤水。加一个嘅即系保健饮品都系好简单嘅，好冇？ 好， 好啦，嗱，第一个咧无花果百合汤，其实真系好简单。 无花果百合， 好多时咧 落唔落猪肉嗰啲嘢噶？ 都可以肉嘅，因为通常我哋煲中式汤都会 肉 掉 下味啊。 其实无花果百合咧，平时我哋好多时真系煲任何嘅中式汤都会掉味。今次佢哋就做主角啦，无花果就系五个度啦，咁啊百合就50 g 加南北杏瘦肉，咁其实咧煲佢两个钟咧就搞掂噶啦。 好简单呢、 同埋好清。甜啊，你会觉得吓，咁啊可以清肺生津啦，咦护埋头发同埋改善便秘添，系 几好啊， 几好啊， 有入有出， 系 咁就最 好啦。另外呢个咧，彭姐头先都讲到噶啦，就系花旗参沙参玉竹汤。其实好多时我哋又系煲汤咧，加啲沙参玉竹都会令到佢煲汤，特别系好似你话会白啲啊，有啲嘅即系 milky 啲嘅感觉。 仲有阵时咧，如果煲到佢溶晒咧，有啲浆浆地咁样，即 系 结结地咁嘅， 好似入埋啲粉咁喺个碗。 系啊，系啊，系啊， 嗬。咁啊，嗱，沙参玉竹都系可以咧，就系补气润肺啊，化痰止咳咁样啦。咁呢个好简单。沙参玉竹各50 g 啊，你听同人哋讲话啊，我要执啲沙参玉竹我嚟煲汤。 系啊， 几多个人饮？ 通常都 好好噶啦。 我都系咁样嘅，我都唔识讲要几多嘅，都系话煲汤。四个人份量或者两个人份量咁样， 跟住你有阵时相熟嗰啲，可能啲中药铺仲讲嗱，加啲咩加啲咩啦，都好。 有啲就会包定添嘅，即系可能我唔知 预先嘅汤包， 可能20一包。 有嘅有嘅， 十蚊冇啦， 十零廿蚊有啦，有啲咧我哋话系一啲譬如高档啲嘅，即系中医药嘅铺头，包埋啲可能系鹿茸汤包啊， 咁嗰啲劲 或者系虫草花汤包啊，其实都有噶， 嗰啲好劲啊，嗰啲就 系啊，睇下你要咩啦。咁今次呢个咧就沙参玉竹啊，加少10 g 到嘅花旗参，其实花旗参我哋好多时咧煲嘢饮同煲汤都系用只手咁，你可能屋企都一大包一大盅噶嘛，咪执少少落去调配下啦。 切片嗰啲吓， 系啦，切咗片嘅吓，咁啊陈皮咁跟住加个呢一个 陈皮 嘅 落， 其实煲汤我哋都好多时就 系 会拣 少 落 落 一角仔嘅陈皮嘅，系 会落陈皮， 甚至乎你前排成日咳咧，即系狗咳未愈咧， 你 落陈皮。 罗汉果嗰啲啊， 有啲嗱，罗汉果就见仁见智，有啲中医咧就唔建议特别罗汉果嘅，但系陈皮都一定系我哋话系好正气啊，系好系可以养气啊咁样嘅，所以冇坏嘅。 咁可以尝试啊，呢个系沙参玉竹系咪啊？ 系啦，沙参玉竹花旗参吓，好啦。另外，如果你话煲汤都系嫌麻烦啦，好似彭仔咁，不如我攞个 冲杯嘢饮。 攞个壶啊，攞个一啲暖壶，我可以即晚啊或者隔晚焗定第二支饮啦。诶，呢个我就仲中意。 嗰叫咩杯话炆烧定烧炆啊？唔知咩炆烧杯定烧炆。 煲有啲叫煲煮嘅杯。 而家好兴嘅 炆烧就壶， 系炆烧壶系嘛？ 但系今次用呢个保暖杯咧，隔夜呢个可以做到 嘅。都得噶啦， 就系金银花雪梨茶，好容易啊。嗱，雪梨你两个，如果你真系用个杯嘅，你唔煲嘅，你咪切粒粒咯，切佢细粒啲，容易出味啲咯。 咯。咁啊，金银花两钱，跟住就加埋菊花就亦都系两钱，同埋生金草一钱。其实呢几样嘢都系咧，你想象到全部都系好好味噶。嗱，有啲如果话煲嘅雪梨啊、金银花、菊花加金草，你咪中意甜多少少嘅，你咪加个冰糖仔咯。咁啊，你加晒呢啲，其实煲去一个钟度都好出味噶啦。 系，我谂唔落糖都 OK 嘅。 系啦，你想佢再清啲 系咪？ 如果你好似头先咁嘅，彭仔我翻工之前前一晚焗定嘅，你咪将啲真系雪梨系切到细粒啲，等佢出味啲，咁啊摆啲金银花、菊花、金草， 唔知可唔可以加几粒杞子咧？你觉得似唔似？ 咦，嗱，留意，因为你头先讲呢啲咧，全部金银花啊、菊花啊、生金草啊，都系清热，都系清肺热嘅。有阵时咧，有啲人就觉得杞子咧，嗱，全部都系我嘅我嘅谬误嚟嘅吓。如果有啲咩系唔系专业嘅知识，但系杞子你系活润护眼啊，同埋都有少少补嘅。咁我觉得要提提质啦。如果你个人都 系 好燥底嘅，咁你就就咁饮呢个算啦。如果你话想调和啲嘅，咁亦都唔至于太凉啊。头先讲呢啲， 咁我哋就唔好将啲嘢咁复杂捞埋一齐啊。总之就而家介绍呢个咧，就系可以当茶咁饮嘅。 系啦，护肺啊，咁样就系可以饮下咧平日嘅一啲健康嘢嘅饮料啦。我哋话吓， 几好介绍啊，朱海婷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表示，伊朗对喺伊拉克嘅美军同联军部队发射超过12枚弹道导弹，当局正系评估初步损失，并且将动用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当地美国人员同盟友。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知道有关美军基地收集的报道，正密切监视局势，并同国家安全团队进行磋商。伊朗革命卫队说，今次袭击是对美国的报复。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驻伊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受到德克兰袭击，并且威胁如果美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伊朗将以更多打击反应。美国早前在伊拉克发动空袭，击败伊朗革命卫队特种部队指挥官苏莱马尼，伊朗扬言严厉报复。政府今日将会刊宪，将涉及武汉不明病毒肺炎的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法定需情报传染病，同日生效，而加强监测疾病的能力。当局可以禁止患病人士以及同患者有接触的人离开香港。政府会以先订立后审议的附属法例形式作有关的修订。另外，公立医院再接收多9个病人，他们曾经到访武汉，并且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者肺炎症状，现时情况稳定，正接受隔离治疗，累计数字增至30宗，当中13人已经出院。元朗一个15岁少年涉嫌投掷怀疑汽油弹被捕，事件中无人受伤。凌晨1点几有途人报案，指那个少年在凤翔路100号朗城居对开投掷怀疑汽油弹之后逃去，警员到场发现马路有两处分黑，认为有可疑，在凤琴街对开截停少年，在他身上检获两个打火机、一批手套、5条毛巾和一把铰剪。少年涉嫌纵火，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同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查。理大学生会在社交专页引述校方指出，一个到过武汉的学生曾经发烧，返港之前已经退烧，但回港之后仍有咳嗽。我个学生已经前往大学医疗保健处就诊，情况稳定。校方亦通知卫生防护中心。校方又说，由于那个学生是红磡宿舍的宿生，已经联络室友跟进，并且即时在宿舍进行特别清洁和消毒。学生会提醒所有学生注意个人卫生，留意身体状况，如有不适尽早求医。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5点，跌60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9.21美元，卖出1,609.61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7， 日元107.67，瑞士法郎0.967，澳元0.685，加元1.3，新西兰元0.662，人民币6.946，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17。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听日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就喺中环湾仔绕道啦，去翻北角方向，近住文照街嘅快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西隧嘅港岛出口噶，就喺中环湾仔绕道去翻北角方向啦，近住文照街嘅快线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噶，咁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西隧嘅港岛出口。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在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都是车多，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去到彩云村，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回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反方向去回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龙尾都是排到去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龙尾排到接近彩虹道。在新界方面，清水湾道去清水湾，近住大学道一带都是挤塞的。西贡公路出回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津桥。全锦公路落返去全锦交汇处挤塞，龙尾排到去接近光板田村。咁最后就係大埔公路出返九龙啦，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呢排到去马料水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Hello， 我朱海婷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时间嚟到啊，星期三嘅朝早八点三十八分啊，将近三十九分添啦吓。咁你听紧嘅咧系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呢一节咧有我彭仔、程振鹏，再加埋朱海婷同阿小伯伯袁浩咧，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今天咧《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啦，系讲到啊武汉不明肺炎疫情持续嘅。咁而《苹果日报》咧就先后揭发咧有两名啊怀疑患者就拒绝进入公立医院接受诊治之后，咁香港政府咧就终于宣布今日刊宪啦，就将呢一个叫做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法定需要呈报传染病及修订附属法例，今日开始生效。所有医生以及系医院都需要系呈报怀疑个案，咁当局咧有权强制怀疑患者咧系接受隔离。有私家医生就担忧啦，武汉不明肺炎症状就同流感相似嘅，单凭病征咧就难以辨认，而且诊所地方细小，将怀疑患者隔离咧系有困难嘅。咁啊，促请政府咧向公众详细交代个准则，否则咧呢一个病人咧或者唔肯合作，甚至咧因为担心被隔离而逃跑都未定的。本港昨日就新增有九宗是怀疑武汉不明肺炎个案，年龄是介乎六岁至到四十九岁，当中有四宗是由私家医院呈报的。本港至今录得有三十宗怀疑个案，当中十宗就未找到致病源。咁包括咧，日前到律敦治医院求医，要求离开医院之后失踪嘅女病人。咁而怀疑个案咧，亦都蔓延至系一间咧大屯北上交流嘅中学以及系理工大学嘅。咁而喺呢一个苹果日报嘅头版头条当中啦，亦都有咧啲 Q&A 嘅题目啦，即係将呢一件事呢係再简单易明啲啦，让啲读者啦去了解嘅。咁譬如话问到啦，武汉不明肺炎有啲咩病征㗎，咁呢就主要係发烧啦，少数病人呢呼吸困难嘅。点样嘅个案需要呈报卫生防护中心啊，就凡属于呢怀疑个案以及係疑似个案呢都需要呈报咁讲。好啦，咁乜嘢係怀疑个案啊，就係个病人出现发烧以及係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者係肺炎病征，并且曾经喺病发前14日内呢係到访过武汉市咁讲㗎。好啦，咁啊呢一个咧，如果想知更多嘅情况，究竟嗰个 Q&A 系点咧？咁啊，除咗可以留意翻啊《苹果日报》以至到系本地各大啲中文报章之外，亦都系听跟住落嚟啊，朱海婷咧另一份嘅报章都有啊，另外一啲嘅报道嘅。 冇错啦，咁喺我手上咧就系《东方日报》方面一个专题新闻啊，袁国勇料新病毒源自蝙蝠噶，嗱武汉嘅肺炎新病毒或者系嚟自蝙蝠。香港大学微生学系的讲座教授袁国勇就指出了，新病毒很大机会就是来自蝙蝠，再传至哺乳类动物，再传给人的，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吃野味，以防就是野生动物的病毒传给人类再变种。又讲到了，如果内地是再多10至20宗的个案，显示有可能病毒已经在社区扩散。至于中文大学的医学院呼吸系统学的讲座教授许树昌也讲到，肺炎病毒潜伏期最多是大约两个星期，所以未来的一个礼拜就是关键。若果感染的个案大增，或者会暗示有这个社区爆发。刚才就讲到，袁国勇就讲到病毒有机会来自蝙蝠，再传至哺乳类动物，最后传给人，但是就要找出这个中介的宿主，即是说其实每种的动物都要有上百只，即是过百只，以供这个抽取样本化验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他相信新病 病毒咧就不会有好有效咁人传人，而病人啊同病人非常紧密接触嘅人咧先至有机会感染嘅。袁国勇亦都系再讲到啦，嗱野味本身咧有自己嘅病种嘅，无论系病毒啊、病菌同埋细菌，佢哋通常都唔会无端端咁跳到去人类身上噶嘛。但系亦都因为有人类进入野生动物嘅生活范围，仲系捕捉呢啲野生动物放喺街市，佢哋原本住喺森林，如今啊俾人系锁咗起嚟，病毒自然就有机会咧就走到去人类身上啦。而病毒基因亦都会因而系改变，然后咧就唔单止跳去人类身上，仲可以人传人，造成咧就系好大嘅灾害啊！咁袁国勇都讲到啦，最简单防治嘅方法咪就系唔好食野味咯。如果冇呢个野味市场，冇人买，冇人食，自然就冇人做呢个生意。咁野生嘅动物亦都有佢哋自己嘅生存空间，人类亦都唔会有机会有呢个咁严重嘅灾害吓。咁被问到啦，系咪有机会已经系社区扩散呢？佢就讲到，嗱，其实之前官方公布感染个案咧上升系正常，下次再公布资讯咧就系非常重要啦。因为如果多十零个或者系廿个嘅个案就显示真的有可能在社区扩散，若果只是得两三宗个案，情况就会令人较为安心的。咁另外許雪昌亦都講到啦，華南海鮮街市咧都已經閂咗成個星期嘅啦，而肺炎病毒嘅潛伏期係最長大約兩個星期，所以未來呢個禮拜大家真係要留意住一啲關鍵嘅數字啊！如果個案係有大增嘅情況，亦都暗示咧可能係會有社區爆發嘅啦，大家留意翻。 病菌大乱斗，健康好紧要啊！吓， 唔好搞嗰啲深入， 系啦、 啊，你唔搞人又做咩会搞到自己？ 森林入边嗰啲咧，野生动物 由得佢继续生活咯，系咪、啊？好，唔该晒 Eddie， 再睇下嚟自咧《明报》方面嘅侦查报道，讲到咧就系各大学近日啊陆续开学，咁啊《明报》计日前揭发理大啊。咁啊，見到咧就係近日有一個新設施啊，新嘅措施啊，就係一個保安措施涉嫌違反地契之後啊，再發現咧就係浸會大學限制公眾進入咧就係校園嘅公共空間，同樣咧有違反地契條款之嫌啊。浸大位於九龍塘希福道嘅全理事藝大樓範圍啊，包括咧就係一個不少於1800平方米嘅公共空間，需要咧係向公眾開放噶。今日記者星期一嘅時間咧就以公眾人士身份到訪該大樓，表明。只是希望去到属于公共空间的大楼花园，结果就被保安就婉拒进入了。记者昨天就向浸大以及就地政总署查询之后就再到访上址，今天即刻就可以自由进出这个公共空间范围。浸大昨天夜晚回复的时间确认保安措施不适用于相关的公共空间。今日嘅明报记者星期一就去到上址观察啦，咁啊如同啊浸大校园其他嘅范围一样，大楼保安森严，咁啊校方用雪糕筒以及胶带将整个嘅地段围起，亦都用铁马将部分位于啊浸会大学道嘅出入口以及扶手电梯围封，咁啊喺大楼正门以及位于联福道嘅行人出入口啊，亦都有两名嘅保安员驻守噶，咁啊而因应即将实施嘅新出入管理措施，大楼门口外边已经安装咗就俾访客使用嘅二维码扫描器，咁啊，以及咧就俾学生同埋教职员使用嘅读卡器，咁啊，亦都有指示啊，要师生进入校园嘅时间咧就系拍卡噶。地政总署回复证实啊，寻日咧就派员去到浸会大学视察，确定公共空间大致如常开放噶，咁但系小部分范围因为外墙维修工程咧，而要以咧就系索带以及铁马咧就分隔噶，用以确保咧就系公众嘅安全。今日署方亦都话到啊，咁啊保安站仅仅咧就系属于保障大楼使用者安全，并不影响公众使用上述公众公共嘅空间噶。署方亦都会同校方保持联络，咁啊以确定有关地契条款持续啊获得咧就系遵守噶。咁啊，明报记者星期一啊，其实亦都咧就再尝试进入咧就理工大学二一座嘅公共空间，咁啊仍然俾咧就系保安员啊指出啊需要请示控制室之后咧，咁啊仍然系拒绝喺门外噶。理大寻日亦都回应埋啦，咁啊话到校方会加强内部嘅沟通，让到保安员啊清楚了解安排各个嘅细则噶。以上嚟自明报嘅侦查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同大家转睇下香港文汇报嘅内页讲文啦，就讲到新一届多个区议会咧已经。是举行首次会议啦，咁而区议会咧就正式沦为咧就政治宣示场所，咁呢个系文汇报嘅形容啦。咁佢讲到话咧，元朗、屯门、黄大仙区议会咧就无视法治啊，玩弄政治议题，咁啊通过咧包括要求特区政府回应所谓五大诉求，甚至特赦暴徒等等嘅违反法治嘅动议，更加将矛头咧就指向警方，咁动议。 要調查警方在7月21號元朗事件以及元旦遊行時候的形容為濫暴的現象。咁好啦，睇下各區嗰個情況係點咧？嗱，元朗區議會舉行首次會議，咁喺選出咧黃偉賢為主席之後咧，隨即要求咧全體議員就為修例風波之中嘅所謂死者咧係默哀一分鐘。咁而喺呢個觀塘方面啦，咁就觀塘區議會亦都出現咧所謂政治行先嘅情況噶。咁又係嚟自民主黨嘅洪俊軒啦，佢就著咗印有係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字樣嘅服飾參加首次會議，並且提出啦係所謂抗爭者默哀一分鐘嘅動議。咁佢喺發言之中咧聲稱咧就政府與市民為敵啦，更加高喊咧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五大訴求缺一不可等等形容為是港獨的口號，更加聲言要在區議會爭取死者的遺志。好啦，在東區區議會就討論反對警隊加薪，以及譴責警員在1月1日民陣元旦遊行之中的所謂濫暴的動議。而在屯門區議會就有人提出臨時動議，要求特區政府回應五大訴求，並且咧係立即實現立法會以及行政長官普選。咁動議通過之後咧，更加立即有人咧就拉出咧寫有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直幡，就鋪咗喺咧會議室嘅中間，咁高調咁聲稱已經成功爭取啦咁話嘅。咁呢一個咧嚟自係香港文匯報咧今日嘅報導嚟嘅。 好啦，跟住星島日報方面嘅要聞就講到新春花車取消，改西九辦嘉年華噶。持續超過半年嘅反修例風波影響咗唔少嘅大型公众活动嘅安排，旅发局咧继取消除夕嘅烟花汇演之后，每年啊喺农历大年初一晚举行嘅新春国际汇演亦都会变阵啊！旅发局琴日就宣布取消今年嘅新春花车巡游，改为喺西九龙文化区艺术公园咧就系举办嘉年华，由初一至年初一至年初四为期四日嘅，当中嘅汇演部分咧将会有26支啊嚟自海外嘅队伍参与咧，数目系历年最多嘅噃。官方就讲到，一年四日的活动总共的成本就是4200万元，比起传统的新春花车巡游就增加了800万。好了，今次讲回下大会就是将会首办这个新春贺年市集，大约有15个美食和艺趣摊位。至于刚才讲到嘉年华的部分，每日就会安排一至两次大约半小时的巡游。嘉年华会就会在下午的两点开始，八点钟结束，而初二就会提早咧，就系喺五点钟结束嘅。嗱，26支嚟自海外队伍表演，咁但系其实总共咧，我哋嘅表演队伍有成48支噶。海外队伍喺边度啦？边度嚟自边度嘅咧？就有亚洲、欧洲、美洲同埋非洲19个嘅国家同埋地区，比起旧年嘅数目咧，都系多咗一倍嘅。哇，其中值得特别留意嘅，包括咧就系喺美国嘅选秀节目《America's Got Talent》入边啊，系成名嘅印度年轻舞团啊，就系将会以高难度嘅高空抛接的动作就送上这个强劲的舞姿。但是讲到了到时入场的时候也都会有这个安检的，情况详细的情况就仍然在这个研究当中。 好，起码都叫有啲活动啦， 同埋开开心心去睇 show， 静晒落嚟啊！ 好，再睇埋嚟自《城报》方面嘅头版，咁啊讲到咧就系台湾方面嘅消息啦，话到咧就系总统及立委啊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咁啊星期61号咧就系投票日啦，三名总统候选人啊，咁啊民进党嘅蔡英文、国民党嘅韩国瑜以及咧就系亲民党嘅宋楚瑜四出拉票，咁啊外界预计啊，咁啊今次嘅总统选举亦都咧就系守护台湾民主之战，预计香港反修例抗争将会引发更加多的年轻人投票。蔡英文昨天夜晚在彰化市举行一个叫做勇敢自然护台同行的造势晚会，今天他和赖清德就是同台呼吁民众，指出彰化就是民主圣地，要再次就是动起来，让蔡英文继续保护台湾的主权。另外一方面，韩国瑜也表示要防范民进党就使出各种的阴招去到抹黑。至于就是学者方面怎么说，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李大忠接受传媒访问的时间就说到，台湾主流民意就没有人支持一国两制，相信不管谁当选 都是沒有市場的。他分析，如果蔡英文連任的話，無論推出什麼就改善兩岸的政策，大陸對於台灣的態度亦都不會有重大的轉變。而剛剛通過的反滲透法將會成為大陸對台維持敵意的重要導火線。不過陸委會前副主委他們也都認為，民選總統第二個任期通常都會外來就是用作追求歷史的定位。他認為蔡英文由黨內提名開始態度不斷轉變，兩岸的問題可能會因為他一念之間又有改變，例如設法就是跟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面，營造就是蔡集會等等的。以上就是來自成都 蔡集會，以為 蔡集會 以為加上粉絲即是集會煲還 是集菜打邊爐那些， 以為是這樣 那些朋友、 哦、真是特別了，這個名 才子 OOOO 投資 O2O。早晨，早晨啊！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嚟咧，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啊，郭家耀郭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早晨， 系早晨你好。 早晨啊，睇到咧，隔晚美股麻麻地，咁啊，道指要跌啦，跌119点啦，咁啊，有冇机会拖累港股今日都做得麻麻地咧？ 睇翻外围的而且确都系继续受到个中东局势嘅影响啦。咁琴晚美股表现都麻麻啦，咁而且就系今朝早啦，伊朗都採取了一些報復行動啦，咁有可能會激發到個地緣政局更加緊張。咁見到道指期貨啦，喺依家亞洲時段早段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跌幅。咁相信港股今朝早都跟隨下跌機會都比較大啦。咁有機會要試一試穿翻28000啊附近嗰啲水平嘅。咁當然啦，近期就即係你睇翻市場對依啲地緣政局嘅消息咧，仍然係比較關注嘅，咁但係個敏感度就唔算話即係太高，好多投資者都係持貨去等待進一步嘅消息嘅核實啦，咁變相即係個沽壓就未算太重嘅。我估計今朝早早段可能即係低開之後咧，個跌勢應該可以逐步喘定翻。短期就我諗投資者都會比較謹慎少少嘅，咁個指數可能都喺譬如27800。28500啊，依個水平啦，即係上落先啦。 今個早上咧，抽只小米集團出嚟分析一下，咁啊，中長線小米點睇咧？係咪有啲新嘅憧憬喺度咧？集團亦都 見到近期嘅小米股價就有一定嘅轉強啦。咁一方面當然大家睇到佢將推出嘅一啲五手機啦，個定價都幾進取啦。咁有啲投資都寄望佢可以會攞到多啲嘅市場份額翻嚟，因為今年即係似乎投資者都對 5G 手機嗰個出貨量咧有幾大的期望啦。咁如果你攞到多啲嘅市場份額咧，對無論個收入同個業績都應該有個幫助。咁第二就即係近期小米咧都即係好積極咁挖角啦，咁希望加強到其他互聯網嘅服務嘅收入啦，咁呢方面亦都係帶俾咗投資者一啲嘅憧憬啦。咁公司就即係一直都推銷自己唔單止一個硬件嘅銷售為主嘅公司啦，咁希望去增加多啲互聯網服務嘅成分喺一邊。如果能夠即係令到市場相信呢一點嘅話咧，咁個估值都仲係有收復空間嘅。咁現水平都算係突破咗早年啲橫行區嗰啲頂部阻力嘅。咁我覺得即係你話睇長少少啦，即係近期雖然個市況可能波動些少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睇長少少嘅，我覺得有機會即係進一步反彈啦呢個股價嗰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啊！唔該曬，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吓。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啊，我同 Heidi 朱海婷， 咁我哋华梅姐， 系啊。 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早晨，你哋咧睇唔到我华梅今日嘅造型系咪好特别咧？系咪好似一个护士咧？系啊，我今日特登 crossplay 一下咧呢个护士嘅造型做咩咧？唔系要诱惑啊 O 啊？ 咁晨早 系啊？我系咧想咧令大家咧就注意一下健康，因为呢个武汉不明肺炎个案好似咧来势汹汹咁，咁所以大家咧都注意咗咧要戴口罩出街啦。系啦，保护自己又得，同埋咧，即系如果你自己本身有啲唔舒服咧，亦都可以以防啲病毒咧就系向外传。但系咧，我发觉咧，又系时候咧，要学似以前阿董太咁样，系多啲提醒大家点样戴口罩啊，又或者要点样勤洗手啊。嗱，口罩咧。真係好簡單嘅啫，但係都好多人戴錯嘅。嗱，如果你係戴嗰啲咧外科手術用嘅口罩，即係話咧本身唔係已經有條橡筋帶咁樣，可以箍喺耳仔嗰啲咧，你要識得綁喎、 哦，綁繩。 係啦，綁繩。首先就好簡單，就係咧嗰個有顏色嗰面就係向出面啦。咁、然之後咧有金屬條嗰個就喺個鼻梁嗰度啦，係咪？好啦，你上邊嗰條繩咧就綁喺個頭嗰邊，後邊個頭係咪？啊，另外嗰條繩。就绑喺个颈嗰边咁样，同埋咧就最紧要咧，你戴嘅时候要咧洗干净只手去戴，除嘅时候都系，除嘅时候咧，你咧揩到只手咧掉咗去之后，你都要记得洗手，知道未？ 知道。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口罩戴错就俾病菌吓，惨过女仔戴错 bra。 口罩要戴得好，防护先至可以真系做到啊！ 注意个人卫生，病菌就唔入侵啦。 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就喺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啦，江乐道中天桥啦，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维园道落桥位车多啦，排到去海丰园。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慢车，龙尾就津桥。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百胜阁路啦。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车龙排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啊西九龙公路啦，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嘅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有待消散噶，排到去海丽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的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和农场。回到香港之后，如果不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医生告诉他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以台喐一喐。 喂呀，你放假只系谂住喺屋企食完就瞓，瞓醒就再食啊？ 哎呀，唔止嘅，我仲谂住煲剧同埋打机啊！ 唉，你知唔知啊？缺乏体能活动咧，系全球十大死亡风险因素之一啊！ 吓、啊，即系我成日长时间坐喺度唔愿喐，会增加患上多种慢性疾病嘅风险。 冇错啦，包括心血管病啦、E 型糖尿病同埋某一啲癌症噶。 咁我可以点做啊？ 其实每日30分钟中等强度嘅体能活动，已经对心肺功能、骨骼同埋肌力咧系有好处噶啦。 由你开始，做个健康香港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九点零七分，早晨小白，早晨 Heidi， 早晨彭爷， 早晨啊， 早晨早晨， 好用力，早晨听众， 系啊，咁啊，今日系咪先要呼吁电话先咧？ 梗系啦，我哋今日啊， 仲未有啊， 正正就系今天。 吓， 就系、是、争你嘅电话 哦！哇，今日啊，朱海婷提我啊， 你听到嘛？ 系啊，今日朱海婷提我哋啊，今日系我哋嘅长老啊，曾志华生日啊， 六常生日快乐， 六常生日快乐啊！ 你点啊？你好吗？ 我哋好挂住你啊！ 我哋过得好好啊！ 系啊，哇！佢今朝一早咧，都应该俾我哋嗰啲祝贺嗰啲即系message 咧嘈醒。咦？但系佢未复，诶、哎，佢复咗啦，复咗啦，佢复咗噶啦。 系啊，好晨早嘅就有 po 相噶啦。 佢仲要咧，佢俾咗个多谢啦，心心石啦，跳舞啦，揸个咪啦，吉他、红酒同赛马。 阿陆神而家个新绰号啊，系咩话？ 陆神 诶咩啊？政界 KOL 啊， 系啊， 我喺街度听噶， 系啊， 我喺街度听翻嚟噶。 你知唔知啊？其实佢以前啊，见到咁多人做 KOL 咁受欢迎啊，佢已经好恨噶啦， 系牙痒痒啊， 搵紧自己嘅定位。原来系 原来 过 去日子系香港电台绑住佢，绑手绑脚。 我有睇陆 Sir 讲2020年五大强势股啊， 系咪啊？ 最近嘅文章系呢一篇，我又参详一下。 不如谂个办法， 跳去点样讲啊？运翻佢入嚟系嘛？ 偷运佢，偷运入嚟。 喂，或者陆 Sir， 你今日扮听众打嚟啊？ 哦，如果佢 听众好想啊， 我哋咧， 佢话睬你都 唔使扮听众，咁佢而家系市民一个啫嘛，普通市民佢都可以有权打电话嚟1872388咧就做点唱噶神光 Morning Call。如果佢咁巧又打通咗，又接到佢电话。 世事就係咁 緣 妙， 你冇理由打壓佢嘅啫。 但係其他人，你哋唔好因為以為 Look Sir 一定會打嚟而唔打嚟啊！ 係啊，冇錯， 我哋唔會係即係有 公平競爭， 冇錯冇錯， 公平競爭啊！係我哋嘅神光 Morning Call 小白咧，等緊你嘅電話，可以今天咧做點唱。如果今日呢個日子唔啱你，往後嘅日子咧，你想係做點唱嘅話，亦都可以預約定嘅。 即日預約都係可以。 好啦，好，今朝早星期三咧，九點過後，神光第一線咧就會有呢個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咁啊。芭比咧就都会同我哋咧就去走访一啲咧专家咧就教下我哋有关于啲学识上边嘅东西啦。咁啊今天咧知道咧，呢一个新嘅课题，我哋人人都应该要懂得点样去处理，就系我哋嘅情绪啊，点样去管理啊等等啊。咁啊，尤其是香港地经常都有啲大事件发生嘅 情绪就会波动少少啦。 咁啊，今天究竟呢位嘅朋友会同我哋讲边一范呢？ 九点钟听一听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星期三朝早嘅麦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今次咧就系时候同啲家长大朋友咧上下堂咯。今朝早咧就请嚟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早晨啊， 早晨啦。 嗱，近呢几个月咧，社会上面咧就好多一啲撕裂嘅情况啦。其实咧，家庭里边咧，爸爸妈妈咧同埋自己小朋友嘅嗰啲嘅立场，可能都未必一样，或者咧啲小朋友睇到嘅故事咧，都未必会系好似父母咁嘅理解嘅。咁啊，特别系一啲好细个嘅小朋友啦。 可能咧一出到嚟嘅时候咧，都未知道到底发生紧咩事咧，就会有一种好惊啊、好紧张啊嘅感觉啦。呢啲情况咧，你多唔多见咧？其实 都常听嘅。咁、我估其实小朋友都唔一定，尤其是细啲嘅小朋友咯、都唔一定其实去理解到个社会发生咩事嘅。咁我估亦都谂紧一个问题，就系我谂香港都冇乜试过，就系、到底啊家长可以点样同小朋友去讨论翻一啲政治议题或者政治热话咧，都我觉得都系一个值得探讨嘅一个话题嚟。 系嗱，呢个咧其实都系我之前遇到嘅问题啦，就系当我个女女咧自己去睇电视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好多个画面啦，咁佢能够分辨嘅咧就系一啲着住军装嘅警察制服啦，咁同埋其他一堆嘅市民咯，咁但佢就唔知道诶、到底呢啲嘅场面咧系发生紧咩事咧咁，咁当我咧想尝试去解释嘅时候咧，我就谂啦，到底我应该点样去解释咧咁，咁我发觉原来做家长咧呢一个都系一个学问嚟嘅。 其实是我对住我自己的仔仔其实都有这个情况的。那我估可以想下的就是都试下跟返他们那个能力那个发展或者他到那个岁数的发展去揀用什么方法来跟他看的。我们可以想下就是如果譬如说一些细小小可能初小啊甚至乎可能挨近三四年班的小孩子的时候可能真的要跟他们去找一些图书啦，去讨论一下其实咩系政治嘅。其实我谂香港我唔系特别揾得到，咁但系譬如话喺外国有一啲图书，其实系真系会将一啲政治话题带咗入去嘅。譬如话系边个比较出名啲嘅作者咧，其实 Dr. Seuss 嗰啲咧系一啲比较出名啲嘅作者，会有一啲嘅政治信息喺啲图书当中嘅。咁如果佢哋个阅读程度可以嘅话，咁我建议家长半读。去解釋翻俾佢聽啊，其實何為政治呢、其實今次個話題發生緊咩事呢，咁都可以考慮嘅。咁另外一樣嘢就係、香港都唔係特別多嘅，但喺外國會比較多啲，就係有一啲新聞咧，佢哋會專係剪俾小朋友睇嘅。咁佢哋會留意到就係、即係有一啲用語啊或者畫面，其實根本唔應該出街嘅。咁嗰啲就會啱一啲初小，即係稍微細個少少嘅小朋友去用咯。咁至於你話喺香港咁點咧？咁有時都可以。其实好重要一样嘢就系问下佢哋听到啲乜嘢， 即系尝试第一步系了解咗，到底小朋友嘅角度你点样去睇嗰件事咧？无论系你自己本身衍生出嚟嘅一啲谂法啦，定还是可能同啲同学仔倾完，我个同学话咧系咁样噶喎件事咁。 其实是的，在外国的研究里面是讲的小朋友，我想特别是我想是青少年、他们受朋辈的影响，对政治议题的取态或者想法受朋辈的影响其实是最大的。所以如果是讲回去回刚才初小或者中高小阶段那些，就都试下问下他们其实在同学口中听到些什么、而我们再去想下一步其实用一个什么方式去跟他们探讨这个话题。 是那假设啦，我问咗个小朋友，真系呢个年岁啦，咁啊佢讲咗一个咧，可能都几完整嘅版本出嚟。但系万一同父母本身心目中谂嘅嗰个版本唔一样，咁又应该点教佢咧？ 啊，咁呢个情况就经常都会发生噶啦、因为每个人接收到嘅信息或者其实。接收到個信息之後，你點樣理解都會因住唔同嘅情況底下而明顯有唔同噶嘛。咁、小朋友最想係咩呢？我估或者成個溝通裏面最重要嘅其實係乜嘢呢？其實往往就係可以耐心去聆聽，其實對方嗰個睇法或者佢點解會有呢個出發點先，或者會有呢個觀點先。咁有一啲建議其實亦都係講緊哦，都可以即係唔單止係分享，亦都可以正反。两面咁去摆晒啲资料出嚟睇，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其实就要同佢哋做 fact check， 即系一齐确认下到底大家，即系唔好话净系小朋友嗰啲要 check 啦，大人嗰啲可能，不如如果我听完你讲，咁你听完我讲，我哋一齐去睇下到底系点啦。 系啦，我估有啲时候即系事实胜于雄辩，呢个系一个不变嘅定律嚟。如果有一个客观啲嘅事实可以摆喺我哋度睇嘅时候，咁。对那个沟通其实也都是有帮助的。另外也都可以试一下的就是在这个社会或者在今次的事件里面大家都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大家都不是很可以很冷静地坐在那里谈。 系， 而家庭正正就会系一个好好嘅地方，示范俾佢睇。当大家意见或者立场唔同嘅时候，可以点样去和平地去倾呢件事？ 咁系，即系嗱，家人同朋友一个最大嘅唔同嘅地方就系、是，成日都听到父母都会讲一句说话就系、是、啊，无论咧你做咗啲乜嘢，你都系我个仔，都系我个女嚟嘅咁。咁所以其实呢一种咁样嘅教育咧，都可以话到俾佢哋听，就算系小朋友心目中都要记住啦，父母永远咧都会最爱锡你啦，同埋会点都好咧，你都系佢一家人嚟噶啦咁样。 其实我谂，如果屋企真系做到嗰个避风港，而小朋友是很清楚这个讯息的话，其实在这个比较动荡的时局里面，对小朋友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保护。但我想看家长，喂，讲得出就做得到先。 我想有机会家长都会有情绪的，真的。可能在谈到一些某些话题的时候，小朋友讲了一些版本和自己想的未必一样，我相信有情绪或者有波动是正常的。 正常，当然是正常，那都是人来的嘛。 是的，但是可能波动完之后就真的好像 Jamie 刚才这样讲，会不会真的多些沟通呢，然后多些一起去 fact check 呢，这样。 冇错啦。 Jamie 刚才就讲了，如果真的小朋友呢就可以用一些绘本或者外国一些有政治色彩的图书去倾下啦。咁如果大一点是不是都可以试下一起去看报纸或者一起去看新闻片段啊报道啊呢？ 这个方法当然是一个好的方法啦。最少大家是有一个共同看同一个款式的东西去讨论他的话题啦。但是更加可以做的可能就是父母和仔女一起去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包括是投票啊，或者一些合法的和平的示威啊，或者游行的情况等等。咁最少大家是会有一个共同的经验，大家睇緊类似的嘢，可以从嗰个事情里面去讨论返唔同的观点同埋睇法，咁係比较好嘅一个选择嚟嘅。因为大家係傾緊同一件事，而唔係大家以为係傾緊同一件事，但係大家睇緊嘅嘢其实好唔同嘅时候，其实就好难有一个共同经验去理解件事。 同埋我諗即係如果看图书或者看新闻，可能是一段时间里面，即可能要教他一样东西，或者大家引起一个讨论，就用刚才讲过的方法。但我想 Jamie 刚刚讲的话一起去参与应该是一个长期抗战来的。 其实我想随着社会开始看到参与政治的重要性，其实父母和仔女一起去参与社会运动，我估其实会是一件，就正如你所讲的，是一件很长远的事来的，接下来三五十年其实都可能会发生的。外国的研究也都是讲，如果父母和仔女一起去参与一些政治事件或者一些政治的行为的时候，一些公民的行为的时候，其实他们对政治的看法是会开明一点的。他们是可以更加公开和父母去讨论其实大家立场上看法上的不同。将来或者长远计，其实去建立一个相对共融啲嘅社会，其实系容易啲嘅。 都可以想象得到。我假设有一个系出咗去游行嘅，咁当然合法噶啦。咁另外一个咧，可能就只系喺电视屏幕嗰度睇住一啲报道。咁可能经历嗰个咧，同埋就咁去睇第二新报道嗰个人咧，那个感受同埋嗰个睇法都会好唔一样咯。 当然啦，因为其实我相信喺香港做新闻好多时候都尽量去中立嘅，但系少不免都带到少少嘅立场喺当中，或者始终都会有记者自己的一些角度在当中。所以如果可以大家亲身去经历同一件事，除了提供到一个好的话题去谈之外，亦都其实是，但当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经历的时候，在个关系上亦都是一件好事来的。 明白。好啊，咁今次呢就讲咗呢好多点样同子女一起去沟通下政治话题嘅方法啦。咁我哋呢再一次唔该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我哋下次再倾过啦。 好啊。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睁开眼睛，家徒四壁，一口叹息，充满压抑，美丽遐想，没人和应，又再想起了只得你一个旅程，不需要慌，天定会光，继续流浪，穿上武装，那都阳光。小滾影。 已叫熟了的故事燃起在城邦，还没将清空盖掩，埋下天际伏线，随时一会发现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共同的，原来不坏还不坏，可有心要跟你去探讨这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尚未到别怕，连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今天跌倒练成大将，就靠这一次孤身奋起旅酝酿，不需要帮，天定会光，没白走一趟，在每一次挫败之中找到新的方向，带着你倔强，路再崎岖也懂怎会走，咬上牙关再直上，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不放踏方头，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懊恼，定能放开结束，从前顺利过亦跌落过，这世经过都会是你命里归宝，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要跟你去探讨这原来刚好来得好，不算早也不算太慢，最好昂然阔步踏荒土，一切苦涩将你蜕变更好，不需懊恼，定能当开结束，从前信你过亦跌宕过，这些经过都会是你命里贵宝，世界很大还很大，可以的你可以有更好的，原来不坏还不坏，我有心跳跟你去探讨这一世界，未来千姿百态，缘分尚未到别怕，定会到要相信一切是最好的安排， 俾啲正能量你哋啦，系 好， 好似一句咧 statement 咁样，相信一切系最好嘅安排嚟噶。 好 ，thank you 啊，陈丽。 系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咁啊，系咪都相信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嘅电视选择都系好安排呢？要问阿刘畅先。早晨啊，畅。 早晨啊，彭爷。早晨各位。 系啊，喂，今朝早咧介绍多个朋友你识。朱海婷， 喂，早晨，刘畅， 早晨， 系，因为好少我星期三你可以同阿朱海婷对到话， 好似试咗两次嗬， 系咪 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好啦，今晚有咩好节目？ 喂，今晚真系有最好嘅安排，今晚咧。就有八点钟嘅警讯，冇错啊，好醒目啊，彭爷， 仲可以系咩啊？ 啊嗱，真系仲有啲嘢系估唔到嘅， 系咩？ 今晚咧就会介绍一单骗案啦，骗案手法真系未必估得到。 咁啊系， 系啊， 今次到咩骗案啊？ 今晚介绍嗰个骗案咧叫做信用卡一次性验证码嘅骗案， 验证 系啊。即系嗱，好多时咧，我哋上网买嘢咧，咁啊，如果用信用卡俾钱嘅话咧，咁个卡公司啊或者银行都会 send 用，即系透过手机短信，会传一个一次性验证码，跟住我先可以 再输入 嗰个系啦，完成嗰个俾钱过程嗰个手续噶嘛。咁咧，佢今晚就要介绍下有啲骗徒咧，用一个佢用咗好大嘅前文啦，即系设咗一个局去氹你点样去攞呢一个验证码，系啦，然之后佢呃你。买攞你张卡攞钱去买嘢， 即系透过俾一个验证码，我又会搞到我啲资料外泄晒。 系啊，资料外泄之余，仲偷咗你张卡去到上网买嘢添。 哇！呢、這个真系要睇、啊、今晚警讯， 系啊， 因为有阵时咧喺网上面做交易咧，即系有啲胆薄胆噶。 会噶，你真系有啲唔相信或者唔熟嘅，都唔敢乱去买。有阵时 系啊，好啊，咁啊要了解一下，睇今晚嘅警讯吓。 冇错啦，咁啊紧接住去到夜晚八点半啦，日常八点半啦。 嗯， 咁今晚咧嗱，即系近排咧有一个好热门嘅话题，今晚都会同大家分享嘅，就系、是武汉咧嗰个不明原因嘅 肺 炎。 哦、不明肺炎系， 冇错啦。咁呢个不明肺炎咧，即系好似好大家都好关注啦，亦都好似越嚟越严重啦。即系严重到，即系港府都启动咗嗰个严重应变嗰个级别啦。 系啊，刊宪之后今日生效啊个新例。 冇错啦，咁啊今晚会同大家即系讲翻追击翻即系最新嗰个疫情嘅发展系点嘅咧。 好 啊，即系公众预防嘅意识同埋嗰啲预防措施又足唔足够咧？今晚同大家探讨啊。 好啊，要提醒翻我哋啊。 冇错啊，冇错。嗱，咁跟住今晚日常八点半咧，另外啊又会请到一位咧香港嘅独木舟教练啊。 哦， 佢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佢有一个好特别嘅。一个热诚啊，系做乜嘅咧？ 咪独木舟咯。 独木舟啊，当然有啦。咁佢 推广啊， 推广一啲咩咧？推广咧为海洋咧走塑啊。咩？ 哦，木唔要有呢个塑胶。 冇错 啦。喺海洋嗰度。 冇错啦。咁啊，佢咧就会即系除咗自己会撑住只独木舟出海，周围去执个海洋垃圾之外咧，佢亦都咧就帮呢啲環保組織咧，去到籌款啊，就連續蛙艇十個鐘嘅， 哇， 好犀利！ 佢係喺香港定喺海外？ 喺香港噶， 喺香港蛙艇， 冇錯，冇錯啊！咁啊，今晚會請佢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見證啊！ 我知道佢嘅名字未啊？ 今晚大家留意一下啦。 啊，好啊！咁啊，呢個獨木舟嘅教練咧，又推廣運動，又宣揚呢、這個海洋走數啊，有意思啊！ 好係啊，好有意義啊！咁啊，日常八點半咧，仲有一個環節啦，就係咧想同大家講下咧，即係好多時啲小朋友咧患咗自閉症咧，啊原來音樂係可以幫到佢哋打開個心扉 嘅音樂治療， 冇錯啦。咁咧今晚就請到一對嘅家長啦，佢哋本身都係管弦樂團嘅樂手嚟嘅，咁佢哋就有一位患咗自閉症嘅仔女，咁佢哋咧係點，即係可以透過呢個音樂咧幫到個小朋友去到接觸外界。仲唔單止佢哋，甚至乎咧，佢哋一家三口咧一齊參加咗一個共融嘅管弦樂團，就嚟有表演啦。咁今晚請到佢哋幾位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哇！呢、這個共融管弦樂團令我諗起咧，之前電視部都同埋我哋電台都有播過一個觸感。 啊，系啊，系啊， 系嘛，嗰、那个慈善音乐会系 啊，都系一班嘅共用音乐家一齐演奏噶。 冇错啦，咁啊，都好有意义啦，亦 系 啊，系啊，咁 啊，留意啦。 系啦，咁啊，最后好快介绍埋最后今晚九点半嘅31看世界啦，就讲黎巴嫩啊。 哦， 黎巴嫩咧就而家系喺伊斯兰什叶派真主党嘅控制政府啦。咁啊，近排都有好多反对声音啊。咁啊，同大家飞去嗰度探讨一下，究竟佢哋嘅局势有啲咩变化咧？ 哇，呢、這个都少再提及啊，黎巴嫩呢个地方嗬， 系啊， 咁啊又睇我哋今晚嘅电视当中咧，点样去探讨翻而家目前佢哋嘅状况系点嘅？好，咁啊多谢晒阿刘畅啦，我哋介绍咗咁多都系港台电视31今晚嘅节目，多谢你，拜拜， 拜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翟天丽报道新闻。美国国防部表示，伊朗对喺伊拉克嘅美军同联军部队发射超过12枚弹道导弹，当局正系评估初步损失，并将动用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当地美国人员同盟友。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知道有关美军基地受袭的报道，正密切监视局势，并同国家安全团队进行磋商。伊朗革命卫队说，今次袭击是对美国的报复。伊朗国营电视台报道，驻伊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受到德克兰袭击，并且威胁如果美国发动新一轮的袭击，伊朗将以更多打击回应。美国早前在伊拉克发动空袭，击毙伊朗革命卫队特种部队指挥官苏莱马尼，伊朗扬言严厉报复。美军驻伊拉克空军基地受到袭击， 消息推升避险货币，日元对美元升穿108水平，升至三个月高位。另外，油价再度急升，纽约期油升近3美元，升至每桶65美元以上，升幅超过 4%。避险卖盘带动现货金显著上升大约 2%， 突破每安士1600美元，是近7年来首次。亚洲股市都普遍受压，一股早段曾经大跌超过600点，失守23000点关口，南韩股市跌超过 1%。政府今日将会刊宪，将涉及武汉不明病毒肺炎的严重新型传染性病原体呼吸系统病纳入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法定需情报传染病，同日生效，以加强监测疾病的能力。当局可以禁止患病人士以及系同患者有接触的人离开香港。政府会以先订立后审议的附属法例形式作有关的修订。另外，公立医院再接收多9个病人，他们曾经到访武汉，并且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者肺炎症状，现时情况稳定，正接受隔离治疗。累计数字增至30宗，当中13人已经出院。元朗一个15岁少年涉嫌投掷怀疑汽油弹被捕，事件中无人受伤。凌晨1点几有途人报案，指个少年在凤翔路100号朗晴居对开投掷怀疑汽油弹之后逃去。警员到场发现马路有两处分黑，认为有可疑，在凤琴街对开截停少年，在他身上检获两个打火机、一批手套、5条毛巾和一把铰剪。少年涉嫌纵火，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和未能出示身份证明文件被捕，正被扣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稍后东风增强。展望听日稍凉，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98点，跌421点，总成交金额68亿5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89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1.6，跌4蚊。友邦保险83.55，跌1.75；阿里巴巴208.4，跌4.2；中国平安92.6，跌1蚊；建设银行6.5，跌1.1；中国海洋石油13.82，升1.8；港交所266.2，跌3.6；美团点评109蚊，跌1.4；药明生物100.1系跌6毫。汇丰控股59蚊，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5，日元107.86，瑞士法郎0.967，欧元0.686，加元1.299，新西兰元0.663，人民币6.955，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16。日经平均指数报22982点，跌593点。港金现价报14870蚊，升3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2.14美元，卖出1602.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左转去培正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而家公主道去翻红隧方向啦，左转去培正道，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啦，跟住维园道落桥位一段慢车排到海丰园。在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车多啦，龙尾就在津桥。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百胜角路。 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可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的享乐时代， 又嚟到我的享乐时代嘅环节，今朝早我哋就交俾朱海婷。 多谢多谢，上个礼拜讲完两日，所以感觉好似哎呀，好似讲咗冇几耐啫噃。 唔系啦，咁丰富。 你今次估我唔到，你估我可能大家都会谂， 唔系食嘅， 食嘢啦，买嘢啦，旅行啦， 阿女嗰啲嘢， 唔系， 又唔系。 今次为你哋而设嘅 海外嘢， 男士中意嘅。 男士中意啊，我又非一般男士。 咁啊，都男人都中意好多嘢嘅，都系唔好俾你哋估中，唔系唔好俾你乱估啦，系模型啊。 哦，砌模型啊。 系啊，嗱，今次咧计诶呢个 砌模型真系好唔关你事。 唔系砌模型，净系唔都唔使都可以砌，但系又唔系真系好似 figure 嗰啲。 总之买翻屋企摆啦，镶喺个柜嗰度啦，得闲攞出嚟睇下，跟住个心又觉得好开心，再摆翻落个盒嗰度。 唔使嘅，呢个你直情咧，如果你屋企有地方可以展示出嚟。嚟到你屋企会哇， 讲得好，屋企有地方 系啊， 好难啊！你屋企有地方 已经整咗地台咯，点可以再有地方咧？本身个地台已经夹硬整咗啲地方出嚟噶啦， 咁地台都嚟摆嘢藏咗里边啦， 藏喺嗰度啊！ 而家朱海婷讲嗰样嘢系出嚟展览噶。 OK， 咁既然系咁咧，嗱，我哋可以考虑买大啦，或者买细 size 啦，又或者咁唔买啦，去呢个地方，因为我真系咧系啱啱喺拍嘢嘅过程当中。发现到一个原来香港有个咁嘅地方喎， 乜嘢？ 首先就系如果你系一啲咧叫比例模型啊或者微缩模型嘅粉丝，即系话好多时咧，譬如好简单，我见到一架高铁。 系 我点样可以将个高铁列车系一比几多几多咁样，一比几多百、哦、或者一比几多十，能够真系将成套嘢展示喺你面前咧？ 系咪叫 miniature？miniature 可以叫做啦，但系总之中文个老板就同我讲叫比例模型或者系微缩模型。 呢、這个咧令我谂起咧近年咧都兴嘅、 嗯， 但系就唔系阿朱凯婷你讲嗰啲系铁路嗰啲啦，佢系将香港一啲嘅怀旧实景咧， 系 咪 啊？ 咪、 啊、 咪、 啊啊 嗯、试过有一啲 电车啊， 我唔记得咗系咪系类似喺书展咁样嘅场合有睇过。 例子就系好似咧，你去楼盘，你去睇楼盘，咪永远有个楼盘嘅一个宿舍嘅模型板摆喺你面前，就好似呢一只嘅心态啦、 哦。 不过今次咧就系全部都系讲火车嘅，系世界各地嘅火车， 喐唔喐得噶？ 喐得噶， 哦，喐得。 原来香港有个咁嘅地方，有个咁嘅铺头，我直情形容佢系铺头加埋一个museum、哦。 系、哦，你仲未讲话呢个地方好特别？你话拍嘢嘅时候发现喺边度啊？ 哦，就系咧，香港有几条桥咧，就系最特别啦，连去机场嘅。咁、 嗯、 原来连去机场呢个青马桥嘅一个观景台当中咧，有个游客嘅或者一个访客中心啦。而原来当中咧有两间嘅铺头噶，一间咧就系卖下小食，可能你喺观景台睇嘢嘅时候咁啊，饮杯咖啡啊，买啲小食啦、 啊。 另外一间咧喺嗰度零零舍舍有间玻璃落地玻璃嘅铺头，望住两条好靓嘅桥，即系青马桥同埋呢个汀九桥啦。好、 嗯、 特别就系一间咧系专系摆放。世界各地火车嘅比例模型嘅铺头，当然啦，老板好好啦，嗰日我认识咗，咁啊展示咗好多嘅火车，即、刻咧用遥控开俾我睇啊，咁啊系觉得好震撼，同埋真系佢会入咗世界各地，可能中俄列车啦，日本嘅新干线啦，或者系 佢自己本身 不同 都系 铁 道迷嚟嘅， 系 历史性旧铁路到到而家全新高铁咁样乘坐嘅模型，可以喐埋嘅展示俾你睇。 嗱、你话咧喺香港。我哋闹市去一啲比较系旺嘅商场，都会有阵时见到咧有一间连锁式嘅、就 系 巴士迷嘅， 系啊系啊， 巴士迷又有啊， 嚟做一个 logo。 嗱呢个咧我都幻想得，唔系幻想，想象得到，因为有接触过啊嘛。但系阿朱凯婷，你讲呢一个咧系。專係做鐵道嘅或者列車嘅咧，佢仲要喺一個咁山卡拉嘅地方整間鋪頭，哇！ 其實係 佢有冇生意啊？真 係佢其實可能係當一個 showroom 咁啊。係 啦，我認識咗老闆，我哇！爹你咁有心啊，點會喺呢一度搞呢一個咁樣嘅？我覺得係展覽加店鋪咧，佢冇純粹都係咪自己中意，即 係 因為興趣而係有天時地利人和，自己可能又即係唔係真係為咗揾錢啦、啊？你總之有呢個心態， 如果要揾錢，唔會喺嗰度搞啦。 咁我都覺得其實我第一樣好欣賞嘅就係香港人，我覺得能夠有自己嗰個興趣，即係你好鍾愛、好熱愛。其實你去沉迷一樣嘢咧，你都係好吸引、好有吸引力嘅， 變咗專家。 係啊，而跟住咧，我就會覺得你係會將呢一樣嘢變咗做一個藝術啦。呢個係一個好奢侈嘅一件事，而你仲可以一方面就同人分享啦，當分享嘅心態；另外一方面，如果有啲鐵路迷去嘅，你鍾意佢又有貨，你可以買埋當做埋生意。其實真係奢侈中嘅奢侈啊！呢件事 唔係㗎，可能佢嗰、那個。嗰啲收藏品突然間話俾你聽啊，有一個咧，呢個係屬於咧二戰時期嘅一個鐵路咧，咁喺 eBay 嗰度咧可以哇又放到唔知幾多錢啦，當一啲另類投資咁。 哇！呢、 這 個好後話啦，佢而家唔捨得拎出嚟。 跟住我又會問佢嗱，因為我雖然唔係我生咗個女，我唔係生咗個仔咧，但我都知道好多男孩子咧，小白一定知噶啦、就係咧佢哋會買嗰只叫 Tonka 嘅嗰啲細車仔啊，啲男仔細細架好中意買嘅咧，你喺好多玩具店都買到。 但係好 Q 版喎，而家 咁我就問老闆。啊，同呢個 Tonka 有冇關係嘅咧？咁日都係出呢啲車，原來咧其實就係一個子母公司嘅關係。呢間咧個佢所有啲鐵道咧呢啲列車出嘅模型咧，就係另外一間都係 T 字頭叫 Taka Tommy 咯，應該 係 類似 啦。咁其實就原來同出兒童玩嗰啲嘅小朋友車咧，係同一個子母公司咯。咁仲要我話哇，咁譬如我攞住一個鐵路車咁揸住喺手啦嚇，我哇成個手臂咁長，好重身，我哇點？咁樣嘅咧，入邊啲結構啊，有金屬有膠嘅。哇！啲結構係點咧？其實精密到咧，你基本上係入電咧，佢就可以行嘅啦。你要砌嘅唔係砌架車咯，砌路軌啊，或者我好想設計咧，直情佢會有埋啲好似草坯嗰啲咁嘅紙啊，有啲人形好細個嘅公仔。 我明啦， 你可以製造一個場景出嚟， 係即 係 情景個場景就係你自己可以去設計去玩啦。但係嗰個實體咧本身就已經係整好咗嘅個火車， 冇錯，啲火車本身就已經係 ready 噶啦。 阿朱凱婷有冇留意啦？佢嗰啲火車卡裏邊會唔會細緻到啲座椅啊、 台啊嗰啲有冇睇到 噶？咁又冇微型得咁夸张，佢最主要就系一个列车嘅缩影，但系咧佢所有嘅外在嘅机件啊、啲辘啊、啲螺丝啊、 好仔细啦， 啲天线全部都有。咁而其中佢俾咗我睇个展示品，我都好觉得好犀利，就系咧真系好似我哋而家你当一张餐台咁样啦，咁阔啦， 坐几个人嘅餐台先？ 应该 sorry， 我讲得更加好，应该系你一个衣柜入边嘅两个嘅双嘅柜桶， 系 双 double 柜桶。 双门咁阔， 佢就话呢套嘢咧咁大咗咧，系我其中一个客咧或者一啲爱好者咧，就系攞屋企旧嘅衣柜双门衣柜咧，就作攞出嚟做个大嘅base 啦，跟住喺上面就整咗啲假山啊、假桥啊，咁就爱嚟摆放啲火车可以开埋嚟碌嘅，仲要咧好似做舞台剧咁样，或者做话剧咁，后边咧有块板嗱，呢个咧就夏天嘅景，跟住佢掹出嚟反开，后边咧系冬天嘅景，就系嗰啲爱好者啊自己用。屋企啲舊家具嚟做埋呢個場景， 係咯。 不過咧，個客咧話老婆鬧太大咗啊，就俾我擺喺呢度啦。 嗰個 showroom 全部啲馬老買完啲嘢咧， 就擺翻喺嗰度。 老婆唔俾擺， 就嚟探下佢。 係啊，探下佢。 咁啊，老闆都話咧，啲客啲老婆對我都有愛有恨。 哎呀， 愛嘅就嚇可以擺過嚟你嗰度啊，唔收喺屋企啦。 恨咧就應該 係又有新嘢，又搞到咧啲老公有條韌又繼續買啦。係 咪好貴嘅咧？ 咁我去目測咧，我睇咗好多展示咧。咁啲嘅火車由睇佢嘅精細程度同埋有幾特別，可能有啲歷史性嘅就嗰啲，咁都由幾百到幾千到幾萬咧， 哇 都有嘅。 哇！佢有冇個鎮店之寶啊？有冇展示下佢鎮店之寶啊？ 有三四個 係咪啊？ 個碌頭咧好震撼， 一兩款咧係有蒸汽添嘅，可以有模仿到啲蒸汽。我記得舊時有玩過類似呢啲嘅火車咧、 啊，有冇嘅蒸汽嗰啲，好似阿張庭頭先咁嗌兩聲咁嗰啲㗎？ 係啊， 蒸汽擺出嚟咧，我冇睇到佢開俾我睇，有一套都係好古色嘅，但係佢展示俾我睇嗰套咧，好快勁勁共勁勁共咧，就係而家最新嘅高鐵咯。咁佢直情咧好犀利，我見佢用個電話 WiFi 咁樣咧控制埋開車。跟住直情有埋声效噶，即系车嘅声效啦，同埋车入边广播啦，嗰啲声效 都有啊， 噶系啊，系好像真到好高咯， 咁叻嘅， 系同埋佢可以咧有几个 speed 噶，譬如我哋拍嘢配合。你可唔可以快啲將個車駛到 Heidi 講到呢句説話嘅身邊？初初咁佢好慢啊，咁我哋就話可唔可以快啲？哦，可以，呢個只係慢速嚟嘅啫嘛。跟住就開個高速俾我哋 熱身啫嘛，做乜咁緊張啫？係啊， 哇！如果真係得，我唔係一個鐵路迷，但去到我都覺得哇，幾大開眼界喎。 咁啊係， 同埋其實成個場景你配合，你會見到即係對住幾條大橋， 出邊又真係大橋， 有自然嘅環境，跟住喺度睇下啲鐵路，咁我覺得啊。幾特別咯！ 我真係要有揸車先去到嗰度喎， 咁咁應該都係會方便啲啦。我唔知巴士路線會唔會途經同埋有冇站咯。 係喎，嗰啲旅遊巴唔知會唔會其中有一站原來喺嗰度停咧，俾大家去洗手間接有冇洗手間？ 唔係即刻喺附近，要行五至七分鐘。 就放你哋落去休息下之餘，就愛嚟參觀。 不過作為香港人咧， 作為一個本地人， 都對呢個地方都應該要去一去啦。 你去到外國啊，你都會揸車去睇人哋啲大橋啦、影相啦、 觀景台啊。 其實我今次。發覺原來我作為一個香港人，我能夠自己揸翻車去睇翻我哋幾條靚橋，我仲要咁啱去到咧係日頭連埋日落個 magic moment 咧，我都影咗好幾張，我覺得好靚嘅即係大橋嘅相添。 咁啊，呢一個如果係觀景台俾大家去休息啊，或者係欣賞呢個景色咧，呢個免費啊。咁又可以即係啊，假日嘅時候、如果冇咩地方去，可以考慮喎嚇。 好呀， 好多謝曬朱偉霆嘅介紹。 理据堂皇地作假。如果明晨是更黑一晚，应该怎么进化？还是忙于心碎，又开始浸没在泪水，差生始终落梦里，信仰强撑中消磨，片夜亦无尽星火。 嚟自佢哋 Rubber Band 漫长啊，啱啱好啊，配合翻啊朱凱婷头先讲咧，嗰啲火车真系哇漫漫长路咁样。 多谢彭爷爷帮我配咗呢一只歌吓、啊、，very good 啊，我又中意 Rubber Band 啲歌。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我呢个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电话旁边嘅系青青， 青青早晨啊！ 早晨，青青， 早晨啊！ 早晨， 陈仔、朱凯婷啊，欧小白，早晨， 你好啊，好精神啊， 好开心，我哋就系接到你嘅电话喎、 啊，系咪有好事啊？ 我首先讲下你哋嘅优点先，好快啊！ 好，我哋优 点，陈仔咧就好个脑咧转得好快嘅，朱凯婷咧真系咧啊美貌与智慧并重，真系好叻嘅。 多谢。 欧咧佢真系一个生意人嚟嘅，好沉实嘅。 系。 小白咧真系好勤力，同埋咧 真系日本人嚟嘅。 佢笑得咧好鬼天真，好似细路仔咁啊，好真 嘅。其实嗱，佢笑起上嚟同一个好影星好似嘅，你留意一下。 有咁嘅事？ 系啊。 又讲 阿咩 啊？ 我知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你知边个彭于晏咩？ 梗系知啦，好 update 嘅，知唔知啊？ 彭于晏话唔系咯， 彭于晏靓少少，老老实实啦。 有人见到秒我啊！ 好好啦，阿青青讲翻你自己嘅开心事啦，要点唱啊？系点样啊？ 系啊，我系结婚43周年，今日系正日嘅。 哇，43周年，恭喜恭喜啊！ 多谢多谢。 系。 咁咧，我就希望咧，即系。我嗰、那个即係我嗰个老嘢呢佢呢即脚呢就行得耐呢有啲酸软嘅。希望佢即脚唔好行，即係鍾意去旅行㗎嘛。希望佢即脚唔好行得耐呢就酸软，佢又唔敢出声，但我后面见到㗎嘛。所以希望佢 哎呀佢好锡你。 唔好越嚟越差囉。 咁有冇俾啲保健品啊，或者有啲咩可以帮下手咁样呢？ 应该 有㗎，有食朝头早有㗎。 咁咪最紧要佢呢要出声嘅就真係。佢又锡住你又驚你扫你兴㗎嘛行两步又停。 咁佢唔掂我唔掂㗎嘛係咪 咁但我觉得李先生贵姓话 我唔㗎。 阿吴生咧，佢啊应该咧都要同老婆坦白，即系行到咁上下，咁可能歇一歇咧，又可以让佢哋一齐行得再行多几步。 阿青青吴太咧，唔单止想你拖住佢，有少想抱抱佢，你都要有脚力噶，唔该啊，吴生吓。 我都希望系咁做，我冇咩爱嘅，我个人。 系唔好咁讲， 你咁 识关 心老公，你暗中睇到佢，你已经好爱。 你估我系你咩？朱海婷。 哎呀， 有个好妈咪，好老婆。 我四啊三年后都叫我老公啊，你啊老嘢啊咁。 好 sweet 嘅。 咁咧，我仲有个教友咧，叫佢尹少珍啊 ，Connie 咧，阿太太啊，佢咧就系对音乐好有热情，佢今日正日生日，咁啊祝佢身体健康，祝佢身体健康，同埋咧，我哋喺教会有个诗班噶嘛，佢就坐我隔篱嘅，佢又好有爱心嘅，成日即系我唱得唔啱咧，就会哄下我，教我点样啊，即系细声啲、大声啲咁样嘅，我好多谢佢咯喺呢度， 好有心啊佢 吓，哇，原来教友嚟嘅。 是啊、 今朝早呢我哋都会听到你揀一首歌都系同呢一个宗教信仰都有啲关系喎系咪 是啊是啊是啊。咁呢我教会个牧师呢有啲病未好返佢而家喺屋企休息緊。咁、我希望阿罗牧师能够再康复可以返到我哋教会呢个大家庭一起侍奉神侍奉人囉。 是罗、牧师加油。 加油啊 呢、歌就送晒俾你哋所有人喎、好唔好啊 多谢。 是属于郑秀文嘅歌曲啊上帝 早已预备。 多谢晒青青。 拜拜。 拜拜。 就算我可得到。今生的自豪，但你却说要我知道，别为因此而烦恼，在绝望里投诉，只要仰望住，哪怕会迷路，上帝早已预备，我不相信运气。 听到呢度咧，我哋都节目时间差唔多，不过我哋最后请寻实嘅生意人阿 O 同我哋讲再见好吗？ 再见，哇真系好寻实啊！ 听日见， 好听见，拜拜。